指数报27548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2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56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8.5，跌28蚊；中国移动43.3，跌3.35毫。小米集团32蚊，跌1.9；阿里巴�巴221蚊，跌9蚊；美团308蚊，跌2蚊；中芯国际22.6，升6毫；中国飞航20.75，系升1.5毫；斯摩尔国际60.2，跌4.6；盈富基金27.7，跌1.4；吉利汽车27.8，升1.3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5，瑞士法郎8.795，澳元6.025，加元6.111，新西兰元5.638，欧元9.53。每百日元对港元7.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0点，升434点。港金现价报1777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68美元，卖出192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葵涌道天桥因为道路事故，现在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清月居，就在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近清月居。而在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因为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北角的糖水道因为爆水管，现在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落时间是傍晚的5:5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合三合四，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饭时间梗系刘伟恒、梁礼勤、何铿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啦，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四的自由风开始了，今天第一个钟头会继续跟大家谈谈关于就是警方由昨天开始就是拘捕了五十几名是组织或者是参与这个民主派35+初选的人士的。这件事件其实昨天自由风都谈过了，新闻也都一直报道的，相信大家都可能很关心这次的事件的。大家如果对这件事有兴趣参与讨论的话，可以打来18723111的。这件事经过了一天的发展之后，最新的情况就是就大部分被捕的人士就已经陆续是获准保释的了。咁啊，亦都有消息讲咧，就系话民主派嘅初选同埋即系被捕嘅协调初选同埋被捕嘅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咧，就仍然喺马鞍山警署协助调查嘅。咁啊，至于另一位呢个美籍律师关尚义咧，就寻晚咧已经系获准保释咗啦。咁啊，今次事件里边咧，就一来系被捕嘅人士多啦，咁二来都有呢位美籍嘅律师咧就牵涉在内咧。咁美国方面咧亦都蓬佩奥咧。新聞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就發表了一個聲明，都很強硬的。咁今次的事件裏邊咧，就亦都引起了繼續有很多即係法律上的爭拗啦。咁其中特別針對呢個國安法的第22條咧，就係話有關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咁到底咧就係今次泛民所搞的35+嘅初選咧，到底係咪屬於一種非法的手段咧？係達到係要顛覆國家政權咧咁樣？咁今次裏邊呢個法律爭拗咧，其中一個啦，亦都有一個大家留意到嘅咧，就係話個人數咁多啦，同埋就係、是、到底整件事件嘅後續裏邊咧，就會有幾多人真正係會被呢個控告咧？咁今次裏邊咧，其實50+人士裏邊咧，其中有40+咧參加咗今次嘅民主派初選嘅。咁另外有6位咧，就係負責做組織啊，同埋策劃啊，咁等等嘅。咁大家對今次呢件事件咧，就有啲咩意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發表下你意見嘅。咁我陸續一陣間，我哋都會請多啲嘅嘉賓咧，同佢參與個討論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傾。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我的拍档是名厨曾国生生哥，炮制了本地优质蔬菜美食，有生哥的靓靓本地红皮萝卜炒湖南腊肉，我最喜爱菜式大奖还不是我们拿，留意1月8日开心日报。 开心厨神表演赛暨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线上开幕典礼，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资深艺人李香琴，琴姐与世长辞，令人悲伤。琴姐出身粤剧界，中横影视圈大半生，粤语长片迷对她的奸妃形象难以忘怀。琴姐一生艺术成就非凡，邓达志同嘉宾黄淑仪、黄子群一起怀念李香琴。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咧开始咗啦，咁啱听你讲咧，就系话我哋第一个钟头会继续倾下关于系警方拘捕咗50+咧系泛民主派嘅人士嘅。咁啊，刚刚我哋提到话佢哋嘅即系经过嗰一日之后咧，情况系点咧？咁咧，其中嘅部分人即系就系可以保释，咁但系至于其他嘅情况系点咧？咁可能要陆续咧就睇下个报道啊，后续咧到底系会点咧？咁新闻啊，同埋我哋都会继续留意住嘅。咁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就牵涉人数多啦，咁同埋咧就喺法律。 觀點方面都有爭議嘅。正如頭先講咧，就特別係關於國安法嘅第22條咧，有關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咁到底整個法律嘅基礎會係點樣嘅咧？咁呢個時間裏邊咧，就係邀請到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咧，譚慧珠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件事嘅。譚慧珠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係啊。是啊，譚慧珠，我哋想同你傾下咧，就因為我哋其實尋日都自由風都有傾咗嘅，即係關於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咁而家個討論一路開始集中咧，就係起翻都係個國安法第廿二條啦。因為今次裏邊咧，就警方嘅行動咧，都係話依五十幾位人士咧，都係涉嫌係觸犯咗一條嘅。咁啊，國安法嘅第廿二條裏邊咧，就都寫得好清楚啦。咁就話任何人咧係組織、策劃、實施或者係參與實施以下，就係以武力同埋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的非法手段就志在是颠覆国家政权，那就是属于这个犯罪的。那么不如我们首先先谈一下，譬如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初选35家民主派的初选，那这个是不是其实一种属于非法手段呢？ 我不觉得这件事是只是针对初选。如果你看那个22条的条文呢，他就说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咁如果你係參與組織同埋策劃，而只要咧你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嘅，咁咧你就犯咗第廿二條啦。咁跟住咧第廿二條第三款咧就話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啦。咁所以咧頭一件事咧，我哋係唔可以睇一件事。就是那個初選的問題，我們要看回由三月開始有人說如果沒有五大訴求的話呢，我們呢就無差別地否決政府的法案呢和那個財政預算案，甚至說到呢就說是要令到行政長官呢在基本法第52條3那裡呢是要辭職。咁我哋先不講去到要因為解散咗立法會之後重選嘅立法會又唔過嗰個預算案，而行政長官要辭職，唔講咁遠先啦。就算你喺一年一屆嘅立法會裏面咧，有四年年年嘅財政預算案都過唔到咧，咁就好明咧，就係會嚴重阻撓政府一個合法理職的行為呢，就是要通過個財政預算案和跟住個財政預算案呢，就使到香港的福利啊、教育啊、醫療啊、基建啊各方面呢都可以推行啦，政府不可以停擺啦，又呢是不可以令到呢是政府呢就是無能為力。因此呢當我們看這個情況呢，就不可以只是看初選。如果我們看呢，就應該跟任何的刑事案一樣呢，你要證明有個行動 actus reus， 你又要證明有個意圖這個 mens rea， 那個行動和意圖之間呢是要有足夠的證明呢，是令到人家說這個行動或者一連串的行動是可以呢是為了是達到那一個意圖。咁如果你睇嗰個行文呢，睇返廿二條即係我哋寫嗰個行文呢，佢係任何人組織同埋策劃，佢冇話要實現喎。佢冇話要實現， 即係冇嘢發生過，冇嘢發生過都可能 唔係冇嘢發生過，係有嘢發生過，因為你要組織你要策劃㗎嘛。你做唔到 的。但行動上，即係我講緊你個行動上，即係未有嘢發生過，意思即係話，譬如話真正嘅破壞，或者議會裏面咧係要阻撓你。 組織策劃已經係行動啦嘛。你唔可以坐喺度對住個天花板組織策劃啊嘛。只係有冇證據係某一個人做咗啲乜嘢係組織策劃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咧，佢唔係話任何人達到顛覆國家政權咁就犯罪，佢話你組織策劃。都已經犯罪了嘛。咁另一方面呢，佢就話旨在顛覆政權行為。咁我頭先就話你嗰個行動呢同你個意圖呢係要可以掛得上勾嘅。所以其實呢度成段最緊要，因為而家呢就大家就集中咗喺某一件事係唔係組織策劃其中一部分。 咁你點樣話呢件事係定唔係呢？你就要證明呢旨在啦，呢兩個字呢就好少人討論嘅。咁你要將行動同埋蓄意呢係證明到係旨在，係達到嗰個目的，就首先講嚴重阻撓行政機關實行佢嘅依法嘅職責。就唔可以淨係睇呢個選舉自己本身是犯法不犯法，即是你看揸車不犯法，但是他蓄意過雙白線撞某一個人，那就犯法了嘛。因此呢你要整個行動呢是要由三月開始一路看埋那個藍炒十步是未按部就班，或者是大致上是這樣發生整件事睇先得。咁同埋呢而家个情况呢就係、是、仍然要等呢係警方呢係到適當嘅时候呢係俾多啲嘅公众嘅资料，係等我哋觉得呢一、這个由行动至到蓄意中间旨在呢、這个 link 呢、這个勾係咪挂得上。这些呢就不可以请任何一个法律界人士，即是不理他是行政会议，因为我这些做基本法工作的人出来是将填补这个 搜证，即是这部分是要拿证据 的。部分的再举一个例子，这一次呢就说是有一百几万，是吧，有即有钱方面呢 是查到出来的，亦有人说主办人更向参与人士提供4000至290,000元的赞助。咁你赞助本身呢就未必可以话你是参加组织策划或者协助啦，后面另外23条嗰度有啲话如果你是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或者用金钱支持物质支持犯第22条的罪的呢，咁喺第23条呢有个比较轻的罪啦，係咪，咁但係要做的呢就係、是、警方呢係可以俾大家知道，最多行到法庭一定要睇到佢证明到呢个内容去脈呢啲钱係点解要摆落去呢，个意图係乜嘢呢，个作用係乜嘢呢，咁样先就可以呢係讲得到，即係像任何一个刑事案是他成不成立的。 在谭文珠楼，你都即是你按照你这样讲，就说不是只是要即是有些事发生的，即是他是组织同埋即係已經係部署緊啦，策劃啊，即係組織都已經係有問題噶啦。 咁寫咗喺度嘛？ 係啊，咁但係嗱有個問題就係咁啊，即係好多即係今次50多位裏面都見到咧，就個角色都有啲唔同噶嘛。咁有啲就係參與嗰個初選嘅啫。咁基本上都會係跌入去今次50多人裏面，即係佢哋其中一位噶啦。咁譬如話佢係參選咗，但係佢對於頭先你依度講緊，因為3月幾開始發生咁多嘅事裏面咧，如果佢係冇乜特別參與過嘅，但係佢會參與咗民主派個初選。是不是都会触犯了这次这个22条这个国安法的呢？ 个别案呢就不可以就说有一件发生，这个就必然做了。你记得刚刚昨天判今天报道的在机场那里打的内地记者呢，千挑万选咁多人里面就揀咗4个人啦，有一个都脱罪嘛，咁每个人呢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啲咩證據呢係令到可以呢個旨在兩個字呢係體現到出嚟，佢做呢樣嘢係旨在嗰、那個目的呢就係、是、做第三段嗰度干擾阻攔等等一個政府嘅合法嘅理職㗎嘛。咁每個人都會唔同㗎，因為有啲呢就係、是、簽曬聲明，有啲呢就唔簽聲明，但係講得好清楚會跟埋你一齊生一齊做㗎。咁有人就直情整咗個十步藍炒出嚟，咁有人呢就直情去跟住嗰度做。咁所以每一個人呢係有罪無罪呢，就好似其他任何嘅刑事案一樣呢，就係、是、要 prov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先就會 convict 啦，先就會判啦。同埋律政司決定 某一啲人被起訴，某啲人不被起訴，咁佢嘅尺碼咧，大家都好清楚啦、 嗯， 就係、是有冇一個 reasonable chance of conviction 啊嘛。咁、 嗯、 我哋而家啱啱開始拉人啦、 啊， 當然亦都有即係相當嘅工作做咗，咁先至有證據可以拉人啦、 啊。 咁、 嗯、 一路我咪大家咪等睇下個來龍去脈係點啦。就即係我頭先講啊，因為呢一啲嘅 evidential burden 啊，呢個係提供證據的責任呢、就不可以是一個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一個基本法工作者走出來去補充的嘛。 是啊，同埋朱亦都尋日我記得我哋傾呢個話題嘅時候，都有啲電話係提及到咧，就係、是、關於啲投票嘅，即係參與咧。今次參與投票嘅都有成600,000啦，即係號稱。咁啊咁警方講咗就唔會處理呢個嘅，即係投票啲人。咁但係都有啲人有個論據就咁，你其實參與咗個投票都係參與啲行動嘅一部分嘅喎。咁 係啦，所以咧 係啦，咁即係啦，即係到底以後我哋點樣去理解呢、這個即係、就是、承擔呢啲咁樣責任嘅時候咧，會唔會係牽涉到呢個要觸犯咗國安法嘅咧？咁係點樣判斷呢？如果第二證係去投票嘅啫，咁係咪已經有問題呢？ 所以講嚟講去咧，就係佢個行動同佢嘅蓄意，你點樣證明？有啲出嚟簽咗宣言嘅，或者冇先宣言，但係話我哋一定會咁做噶啦，上曬鏡，開曬記者招待會，咁你嘅證據咪足咯？你證明旨在嗰度就好牢固啦。但係有人之後去投票，佢冇個別走出嚟話我因為係咁樣投票，或者你有冇訪問佢？我因為係咁投票，咁你冇理由 charge 嘛，因為佢有好多理由噶。我中意某一個人嘅樣，咁我咪投票咯。係咪？ 即係可能係情況唔同， 你會嘥精力去做一啲 no reasonable chance of conviction 嘅 case 噶嘛？ 是啊，谭慧珠嚟都有啲关于个时序咧，即系今次件事里边咧。咁啊，戴耀廷你听都提到啦，三四月嘅时候就开始发生啦，有啲事。咁佢当时佢提出喺报章登嘅揽炒十部曲嘅文章咧，咁当时咧应该系四月份左右啦，就都仲未立国安法嘅。咁啊，国安法就系话冇追诉力啦。咁啊，呢个时序上咧就佢嘅文章当时就喺四月嘅。咁啊，之后有个初选嘅纲领啦，我谂你应该讲紧嗰个就话啲抗争派就要签落去嘅，即系大家要共同。咁当时咧就系话主要系讲否决个预算案啫，亦都冇话要瘫痪政府嘅。咁要从呢啲咁样嘅即系比较细节啲睇，同埋加埋个时序上咧，咁啊点考虑今次呢件事件里边，即系咪可以真系以22条去做一个控罪咧？ 因为咧，佢喺度继续做紧嘅，一度前进紧嘅犯罪行为。咁因此咧，过咗7月1日之后，佢哋冇停到，去到7月11、12日咧就系、是、选举。咁好似过咗嗰度咧，系某军先就话啊，我离开啊咁。咁但系咧，7月1日以后做嘅嘢咧，就系、是、7月1日以前嘅一脉相承。咁啊，一路喺度发生紧嘅。所以咧都可以 charge 嘅，如果够证据。 咁今次如果按照你咁讲，即系话嗰个证据或者系到底系检控系根据啲咩嘅证据、证供等等咧，都稍后要再睇噶啦，系咪咧？即系而家暂时只我哋知道就系话22条一个咁样嘅国安法触犯咗嘅啫咁。 系啊，不过即系我都好乐意同你讲，即系睇字面嘅解释咧，同埋即系当时起草嘅时候嘅。點解要寫22、23落去呢？咁其實都有少少針對性嘅。咁樣情況之下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呢、就可能某一啲人士，即係如果我哋喺報上睇嘅嘢係真呢，係有啲表面證據囉。 係好啊，咁明白晒，唔該晒你啊，譚文珠。 唔該晒你。 唔該。 拜拜。 拜拜。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嘅。咁啊，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警方咧，就係拘捕咗50多位泛民嘅人士，就話佢哋咧係涉及呢個民主派嘅初選啊。咁啊，違反咗國安法第22条嘅。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一位聽眾啊，陳先生啦。咁啊，同阿陳先生傾下先。陳生你好， 喂， 係啊係啊，接通咗啦，係請講。 正常嘅系，我想讲，我想喺度强烈谴责谭慧珠，断章取义，讲啲唔讲啲， 比 如港区国安法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讲到明系要有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系非法手段，三样中其中一项系先至可以入得罪， 你就算是唔只係講初選，你講埋個大力停個攬炒神父，佢講埋嗰啲候選人話杜明當選要否決財政預算案，要去否決所有議案好。好明顯唔係武力啦，好明顯唔係威脅咗武力啦。咁非法手段要點理解？應該係就係佢做嘅嘢有冇觸犯任何一條香港法律？咁你咁咧，表面上睇咧，根本冇證據话佢哋做嘅嘢，任何嘢系犯法噶。 好，咁啊唔该晒先，陈生。咁我哋都明白啦。咁啊就系到底要点样睇咧？因为其实廿二、廿三条咧都系牵涉到即系刚才我哋倾紧嘅嗰个罪名嘅。咁我哋继续同一位听众啊，黄先生，因为佢接通咗啦，同佢再倾下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好，我想讲咧，如果以就先听下，听我哋嘅基本法起草啊，嗰啲大律师咁样解释法咧。个国安法咧，只系原来就系讲咗当做咗噶啦。即系你里边写得几清楚，你将字写得清唔清楚都好啦。佢写嘅嘢同埋冇写嘅嘢，总之佢认为你系犯法就系犯法。嗱，你由你个法例几时生效？原来佢而家可以演绎翻你之前一路牵涉到而家落到嚟。咁你原来讲一路讲到而家。原来你讲啫，原来嗰啲叫做咗噶咯，原来喺而家佢就觉得做咗噶咯。咁好啦，如果香港有咁嘅我哋有啲咁嘅起草大律师咁样帮我哋国家咁样演绎个公安法咧，香港人就玩完噶啦，香港人玩完噶，永远喺国际同埋香港嘅人睇内睇在眼内噶。 好， 就系咁样，好多投票嗰啲人。都照嘅系犯埋法嘅喎， 系啊，好啊， 你去捉埋咗啲犯投票嘅人咧， 好啊，明白，唔该晒，黄生，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咧，就而家倾紧关于系警方一个行动咧，拘捕咗五十几位民主派人士嘅，咁我先听下新闻，我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会确认民主党的拜登获得足够选举人票，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成为新一任总统。白宫发言人在社交网站贴文，特朗普说虽然他完全不认同选举结果，而所有的事实都是支持他，但他仍然会在今个月二十号有序进行政权交接。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30宗初步阳性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再多11人确诊，包括2名员工和9名紧密接触者，全部在检疫中心确诊，令群组累计27人染病，包括15名员工和12名紧密接触者。水务署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证实，两个有超过100年历史的食水配水库，即是半山区马纪仙峡道配水库和山顶克顿道配水库，已经在大约10年前被拆卸。当局解释，两个配水库同样出现老化和渗漏，可能影响邻近的斜坡或者是斜坡下楼宇的安全。马纪仙峡道食水配水库在1997年停用，2010年被拆。克顿道食水配水库就在2011年被拆。当局透露，就克顿道食水配水库工程，古迹办知悉不可以透过维修解决问题。水务署建议保留其中两条支柱和相连拱顶红砖的构件。当时古迹办对工程不持异议。至于马纪仙峡道食水配水库，古迹办亦都对工程不持异议。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对东京都同埼玉、千叶、神奈川三个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听日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直至下个月7号。 东京都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24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创单日新高，亦都系当地出现疫情以嚟首次单日突破2000宗。共同社报道，首都圈疫情正喺度加速恶化，令人强烈忧虑，医疗体制可能崩溃。日本曾经在去年四月中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来疫情缓和，全国紧急状态在五月底解除。天气方面，预测显著转冷，大致多云和非常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8至1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到下个星期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的交通意外啦，仲系未清理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现时呢，荃青交汇处通去德士古道码头霸道方向的支路啦，是暂时封闭了。荃青交汇处一带啦是挤塞的。清泉路去梨木树方向的龙尾啦，就排到去海滨花园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啦，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呢其实就已经解封了。重复一次啦，就是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的交通意外啦，都仲系处理紧啦。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咗噶。咁现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清泉路去梨木树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对开。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之前啦，就有道路事故啦，已经啱啱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仲有就系喺九龙城啦，九龙城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快线啦，就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啦，就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的道路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 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公众咨询开始了，快点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的主意。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其余的听众都欢迎在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发表意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回來，我們繼續會跟大家談談關於警方昨天拘捕了50多位民主派人士涉及這個35家的初選。因為關於這件事件，大家如果有意見或者想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在這個時間裡面，我們接通了法律界人士，就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跟我分析一下今次的事件。張達明你好。 你好， 张达明，我哋讲翻咧今次呢个事件先啦。咁一路都已经由寻日开始到今日咧，大家都我谂睇咗多消息啦，都沉淀咗好多睇法噶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先咧，就是、因为今次里边咧个焦点咧喺法律上都系即系主要集中在喺个国安法第22条啦。咁喺法律方面，你觉得即系呢个22条嘅讨论咧，就你个睇法会点啊？即系咪大家仲系觉得喺呢件事里边咧，就个法律方面个基础，同埋即系而家争论紧咧，到底系咪用一啲非法手段噶咧？而家咁等等。嗰方面法律上，你觉得今次系咪主要就系集中喺国安法嘅第22条上面咧？ 我谂基本上，如果睇翻警方或者政府披露佢哋拘捕啲人嘅理由咧，其实都系讲紧系用国安法第22条第三款嗰个理由噶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基于警方佢讲嘅理由去睇件事噶啦。 系，咁今次我哋又用翻第22条第三款啦。咁即系而家个争论点，大家都觉得系咧，即系到底即系而家一路以嚟就系、是、大家讲翻系阿戴耀廷篇文章啦，由旧年嘅三四月开始，咁啊一路到呢个初选啊等等。咁你觉得喺个法律基础上边咧，即系用呢一条系你会点睇啊？系咪足够或者系系咪有啲好牵强啊？或者系点样咧？咁你自己个睇法会点咧？ 我相信都有唔少人都有评论到㗎喇。其实就到目前为止呢，就似乎警方或保安局呢都冇讲出到点解即係呢班人佢组织或进行嘅初选呢个行为呢係涉及到非法手段囉。 呢 个係最大嘅问题啦。因为大家睇即係似乎一指控嘅行为呢，好明显是一些和平的行为来的。他基本上呢只不过是所谓透过一个他们叫初选的一个机制，让市民呢是去做投票啊，给个意向他们啊，跟着他们决定即怎么做事啊。那整件事如果在我们香港一路以来的法制之下呢，是看不到这件事是涉及到武力或者非法手段的嘛。咁但我似乎我听返啲建制嘅人嘅讲法呢，佢哋似乎呢佢哋就唔理呢个罪行元素啦。佢总之话喂，你做嘅嘢个目的就係去即係严重干扰或者阻挠我特区政府依法去行使我哋嘅权力。咁呢个咁样就好歹毒嘅目的啊性啊咁样，咁就足够。咁但呢种嘅讲法呢，其实就唔系香港原开嘅法律咯。如果佢哋用国内嗰套法律，我冇得好讲啦。因为国内嗰套嘅时候咧，就系、是、个政权话乜就系法律噶啦。 张德明啊，你头先讲嗰个咧，其实即、就、系、是一路都系喺度争拗紧嘅，就系话咧就唔系净系针对个初选。即係其中講法啦，而係話呢一連串嘅行動，由呢個文章嗰度開始咧，就到呢個初選係其中一步啦。咁初選裏邊都有一個係立場聲明書啊，咁就係話咧係要入咗議會之後咧，就要點樣癱瘓政府啊，即係個十步曲其中一步啦咁。咁啊，亦都有人用呢個所謂開車打劫去做比喻啊嘛，即係話如果你部署咗有10個工序嘅話，你做咗5步啦，咁去到你雖然未打劫到啫，咁但係從你嗰個意圖啊，或者是曾經參與了一些組織策劃，可能都已經構成第22條了，觸犯了。那又合不合理呢？這樣的講法， 他這種講法是始終都是沒有去就是說得到呢，就是說這個罪行一個重要的元素非法手段咯。因為就算他說他之後做的事都在議會裡面我去投票而已嘛。那這些都不是非法手段來的嘛。即系依家佢哋似乎咧系用紧一样嘢咧，就将一系咧佢将非法手段呢个嘅元素咧系去演绎到咧，总之你做嘅嘢系 即係冇明文法律賦予你可以咁做，或者係總之你個政權認為你咁樣做係唔啱嘅，呢個叫非法手段。 嗯。 咁因為呢個咧就好大問題，因為我睇翻，譬如我即係睇翻，譬如譚耀宗佢啲講法咁樣，喂，如果你做呢樣嘢係即係根本會癱瘓咗特區嗰個政府施政，咁呢個咪非法手段咯？ 嗯， 呢個講法咧就係好危險嘅。 嗯， 因為如果你唔係將非法手段或者武力咧係作為一個罪行元素，即係要求有證據咧，咁你就算你用翻佢嘅演繹咧，你遲啲。難保你講咧，當若嗰個法官咧係去判政府喺一啲重要嘅事情裏面敗訴嘅，等佢唔可以話佢冇權，即係行使某種權力嘅，佢覺得好重要嘅。 嗯， 咁你係咪一樣係符合咗嚴重干擾阻撓特區政府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咧？ 嗯， 嗱，因為我哋呢個好明顯嘅，因為一定係話政府覺得。我是依法履行職能，咁有人挑戰你，咁如果法官話喂，其實你唔可以咁做嘅喎，你咁做係違法嘅喎，咁你會唔會係同樣係個後果啊？就係嚴重干擾阻撓特區政府依法履行職能咧，或者你警方你要申請一啲嘅所謂 search warrant 啊，或者一啲嘅嘢法庭唔批嘅時候，咁係咪又係嚴重阻撓你依法履行職能咧？即係你係喎，但係當然個罪行，因為佢有一個重要嘅元素咧，你就係要用即係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啊嘛。咁所以就唔應該因為咁樣違法啦，因為法官做嘢就係佢唔係用一個非法手段啊嘛。如果你係用翻頭先所講啦啊，如果你個法官你講呢樣嘢，我認為你係冇足夠嘅理據，但係咧你就出咗嗰個判決就係咁樣嘅。 嗯， 咁其实好危险嘅，因为我睇翻呢个咧，似乎即系国内咧，又佢就唔会就系仔细分呢样嘢。总之你做嘅嘢系政权系觉得挑衅政权嘅，咁呢啲就违法咯。咁呢个就系国内嗰套嚟噶嘛。 所以按照你嘅讲法咧，即系话其实个关键系在于个非法手段呢方面嘅演绎，系咪咁啊？ 系啦，因为依家我睇翻咧就系。似乎呢班人佢哋搞初选去做嘅嘢，其实佢哋都系跟翻喺我哋个法律制度之下容许佢哋做嘅一啲行为。我就系我去尝试透过和平嘅方法，我希望即系得到香港市民投票嘅支持，然之后入到个议会，即系俾个权我哋去跟翻议会度去投票啊成。咁但系如果依家将佢提升为咧？咁樣就係非法手段，咁樣就係顛覆國家咧。因為我哋都要，亦都撇開好多呢啲細節啦。我哋褪翻後一句去問啦。我哋一個咁富強嘅國家，係其實變得咁脆弱咧。即當有人去搞個初選，希望入立法會，咁咧佢哋講個法其實做唔做得到咧？其實講真咧，呢、這個就要睇市民願唔願意支持佢嘅啫。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會構成違反國安法，會甚至講緊顛覆我哋國家嘅政權？ 係啊，張達明啊，就係你依度講呢個即係關於廿二條裏邊咧，我睇翻個第三款咧，就因為係其實係用一個嚴重干擾、阻撓、破壞就中央政權同埋特區。政權咧係依法履行職能啊嘛，咁我哋一路傾嘅時候咧，就另一種嘅意見就話咧，就係想借呢個預算案否決預算案咧去癱瘓政府啊，咁呢一個咧就被演繹成為咧就係會係阻撓咗或者破壞咗呢個政府依法履行職務啦，咁咁嘅解釋又得唔得咧？即係話會唔會係即係除咗個初選之外咧，佢其實背後佢係想一步一步咁行到去呢個目的嘅咁樣，咁我又點樣睇呢個咁樣嘅演繹咧？ 其实好多人都评论咗噶啦，其实佢哋一讲紧样嘢咧，佢哋系基本法本身个设计就系咁样噶嘛。基本法当年设计咧就系话司法独立，跟住行政同埋立法咧系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噶嘛。咁其中个制衡嘅机制就系喺财政预算案或者重大议案嗰度。立法會行使否決權嗰度咯，因為佢喺當咁嘅情況之下咧，一方面就容讓行政長官咧係可以解散立法會，即係當你去做呢樣嘢，我咪解散你咯， 啊，咁呢個行政長官可以制衡你噶，即係如果你隨便否決財政預算案啦，你否決嘅話，我就可以解散你。 嗯， 咁啊，跟住成個設計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咪交翻俾香港市民去決定誰是誰非咯。 嗯， 如果佢係支持行政長官嘅，咁你再選嘅時候，自然唔會選呢班人咧，係、去做呢個行為啦。咁、你下一次咪通過到個草案咯。 嗯， 但若果市民係覺得行政長官根本係唔啱嘅，咁佢似佢又再選翻同一班人入去，以至你個草案，如果前行政官又堅持做係繼續做市民認為唔啱嘅嘢，推同一個草案，咁佢咪再否決你咯？ 嗯， 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咪要辭職咯。 嗯， 嗱，咁呢個係基法本身嘅設計去做制衡噶嘛，但依家佢哋就會講到啊，你跟基法做嘢，原來都係顛覆政府嘅。 嗯， 啊，咁我都覺得係好可笑咯。基本法既然設計咗係咁樣嘅設計，人哋想嘗試用呢個權，同埋用唔用得到呢？因為成個設計咪就係喺信你香港市民㗎嘛。香港市民如果佢唔認同呢樣嘢，佢自然唔會選呢班人入去㗎啦。呢、這個就係民主嘛。 嗯，好，咁明白，唔該晒你先啊，張大明。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阿張達明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警方拘捕咗五十幾位咧泛民人士咧涉及呢個民主派嘅初選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本来打算做一件事，最尾可惜冇做到。本来打算嗰、那个本来打算，我哋英文咧系点样讲？咁其实我哋只需要用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字，就系、是、mean mean 嘅 past tense meant， OK meant。即係本來嘅意圖就係、是、，OK，I meant to do something，meant to do something。我俾個例句大家，譬如我話 ，I meant to spend Christmas Eve with you。我本來打算咧平安夜咧就同你一齊過嘅 ，but then、something at work came up and I couldn't make it，sorry。咁跟住就係話咧，但係咧好可惜，咁突然間咧工作上有啲好急嘅事咧就一定要做，所以我就過唔到嚟啦咁樣。我哋本身咧就係、是、I meant to do something， 就係本來打算做一件事 ，OK？ 咁就唔使話 I originally planned to do something， 咁就太誇張啦。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喺度傾緊咧，關於警方嘅行動咧，就拘捕咗一批泛民主派嘅人士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都嘅時間咧，就揾到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田北辰啊，就係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啊。阿田北辰你好。 你好， 田北辰，我哋睇到咧，就你就住今次呢个事件咧，警方嘅拘捕行动咧都有啲发言噶。咁啊，按照我哋嘅报道睇翻咧，就你要讲咧，就话政府如果警方咧冇办法明确咁解释咧被捕嘅民主派人士涉及咩嘅非法手段咧，就认为警方就要解释嘅。咁啊，如果唔系咧，就会打击到政府嘅管治威信。咁我呢件事咧又寻日发生啦，咁啊经过咗都日几嘅事态发展啦。咁你对你自己即系寻日嗰个评论啊，有冇咩特别补充或者修正啊？有冇？ 我谂咧就呢件事就咁听起上嚟好似复杂啲。 嗯， 一定要即系、就是，我觉得香港今时今日咧嗰、那个政治撕裂仲系非常之大。 嗯。 咁如果你純粹就講意識形態，講藍啊黃啊咧，咁就真係好多嘢都擺唔平。 嗯， 我咧就覺得香港要開始咧，從實政軌咧，就從一個法律嘅角度， 嗯， 同法律嘅條文， 嗯， 去即係決定好多好多嘅爭拗。 嗯， 咁而家講緊係拉呢班人係用國安法去拉。 嗯， 咁咪用緊第二節。颠覆国家政权罪。 嗯。 咁第二节嘅第22条就系咁讲嘅。 嗯。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 OK、 嗯、 那就有1、2、3、4、5 OK、嗯、那但是他以下之後呢他加了一句嘢，就是以武力威脅或其他非法手段達到的1、2、3、4、5、哦、 嗯， 那即是他這裡呢就講了話，你如果要做1、2、3、4、5呢，你就會顛覆國家罪， 嗯，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嗯， 咁但係佢又加埋呢，你用乜嘢嘅方法去做1、2、3、4、5啦， 嗯， 好啦，咁佢方法呢就講到明係要非法手段， 嗯， 咁即係言下之意，如果你做1、2、3、4、5，但係你又唔用武力，又唔用威脅， 嗯， 又唔用非法手段嘅話呢，即係譬如話你就咁齋噏，你講下啫，係咪？咁就算你係講緊1、2、3、4、5呢，都唔係屬於違反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嘅。 嗯。 OK？ 分裂就唔同啦。分裂呢就是另外一樣嘢，你話香港要獨立呢，可能嗌下都有罪。 嗯嗯。 OK？ 咁顛覆國家嘅寫法呢就唔係話嗌下嘅。你係要有武力威脅同埋其他嘅非法手段去做嗰啲嘢先係嘅。 嗯。 啊，咁真係好簡單，除非你修改呢個國安法啫。如果唔係咧，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咁你初選係唔係一個非法手段啦？ 嗯， 咁呢樣嘢咧就係、是、而家唔知法庭點判。 嗯嗯， 我就擔心咧，初選因為以前講真，建制派都有初選啦。 嗯， 初選都唔係第一次啦。 嗯， 其實呢一次好多建制派諗住初選，後來聽到勢色不妙就唔做啫。 嗯， 咁係咪初選本身係非法呢？即、就、係、是、我就自己擔心。 係、嗯，即係停一陣嚟簡單講之後，你覺得今次用呢個22条即係國安法法律基礎係唔足夠嘅，係咪咁意思啊？ 我係擔心嗰個法律基礎唔足夠，就是、想警方解釋清楚成個初選過程，邊、一決係會令到香港嘅法庭認為係非法手段嘅。 嗯嗯， 因為佢呢個初選冇去威逼一啲投票嘅人点样投票嘛？ 嗯嗯。 至于而家出边话同佢1、2、3、4、5有关，其中一个咧就严重干扰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履行职能咧。嗱、呢样嘢我同意嘅、哦。 嗯嗯。 如果举证光话你选咗我之后咧，我全部预算案否决晒、我否决一次、否决两次，于是乎特首下台，跟住无论边个特首上台，我又否决一次，又否决两次、我玩死你。 嗱、 呢、這个目标呢我就觉得肯定是颠覆政权的啦，呢、这个目标。 哎呀，田北辰，你讲到呢点。 这个全民的写法呢 是 就是你要透过非法的手段才达到呢个目标才是犯法嘛。 嗯。 嗯。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个目标肯定是犯法。 嗯。 是违法。但是如果你根据个条文讲呢，如果你是用合法手段去达到呢个目标呢，那就真的不知点判啦。 嗯。 那就要警方解释清楚。 嗯， 我唔想削弱特区政府嘅管治威信。 嗯， 你话到时去到法庭又放嘅，咁法庭又俾人摆双堆，又俾人闹啦。 嗯嗯，但系按照你头先咁讲咧，即系话佢哋，因为今次咧，即系有即系其中一方都讲咧，就话因为佢哋要签一个声明噶嘛，同埋咧就即系后来咧就都抗争派都讲咧，即系话希望一步一步咧，即系揽炒十部曲里边咧，就一路去达到呢个目的，就两次推翻呢个预算案，就逼特首下台。 系啦系啦系啦， 咁呢啲目标系清楚噶噃。 目标就肯定是违法的、 嗯、 因为那五个目标第三个就是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府依法履行职能嘛、那你揽炒就梗是中招的了、但问题是他整条22条颠覆国家罪呢就是说你要透过非法手段去做这些事嘛、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初选又不只是非法、你选了入去你按机的嘛、你按机次次否决又不只是非法、那个手段似乎就达不到说违法那个水平了、那个目标就肯定是 了、 那我就觉得呢这件事如果不想去到法庭被他走甩呢咁你就真係警方要解釋清楚，嗰個非法嘅手段 是在哪里发生了。 嗯，田北辰，那今次事件你可不可以看得到，譬如说 是不是政治上都有一些考虑，譬如说是想将泛民啊，或者是他们这些这样的比较核心人士呢，就是进一步边缘化啦，或者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选举里面呢就将他们即排除出去啦，有没有这样的观察你会看得到呢？ 那警察识了你很多年， 嗯， 你都知道凡是涉及这些揣测的事呢，我不嬲的作风就不要搞。 嗯，你的观察呢，即是你作为你，因为你自己都立议会啊，个政坛咁耐啦。 我而家纯粹是依法办事。 嗯， 我觉得香港将来都一定要咁。 嗯， 你一开始去揣测，咁变咗个你个揣测就是一个主观嘅嘢。你个主观嘅意念摆落去法律，跟住就拉人，跟住就话佢有罪。你跟住嚟，呢个唔止系我认识嘅香港。 嗯。嗯，但你觉得譬如说警方讲咗譬如说用呢、這个即係所谓打即係打劫论啦，嗰个讲法合唔合理呢？即係话虽然你未做到啫，但係你有咁嘅步骤啦，已经都唔得㗎啦咁。 我讲得咁多嘢，明显地就係我觉得初选成个过程唔只係涉及非法手段。 嗯。 至于佢将来话选到之后我入到去，他是透过投票去否决种种种种东西，又不只是非法手段。 嗯。 嗯，所以 到时先再观察了。 话要做的事呢，就肯定是大镬。 好啊，那么不关系，田北辰，因为时间关系你要听下交通和新闻，那么回来继续同他有自由风的。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德士古道近龙德街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感受到意外影响。现在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泉路近青衣城，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同埋荃青交汇处的支路都分别挤塞，车龙排到丽景。而葵福路去洋屋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兴盛路。而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的意外都是处理紧，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64，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2，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港金报17,770，比上日收市跌2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36美元，卖出1,911点，啱啱转咗卖出价1,912.24美元。港汇指数100.2，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德士古道近住龙德街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解封，而家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沙咀道，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龙尾就排到去葵福路，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另外，港珠澳大桥啦有强风措施噶，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大桥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沙道，后些少啦，近住绿伦街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嘅私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景阁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黄珠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言堂， 百人成众，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回來都是在談的，就是關於警方是拘捕了50多位泛民主派人士，涉及這個35家的初選的。上一個鐘頭裡面訪問了幾位嘉賓，今天就我們會繼續在這個環節裡會繼續再談一下。跟我談的今次主要就是我們的評論員金文峰。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打個招呼先。 你好你好，金文峰。 今天第一天參加自由風，我都介紹一下先，就是都簡單介紹你的背景。金文峰就是新民黨的中央委员，同埋咧就都曾经担任过屯门区嘅区议员嘅，咁啊而家佢都参与咗一啲嘅组织啦，咁啊包括咗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嘅会董，同埋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嘅副秘书长嘅。咁好啊，欢迎你啊，金文峰啊。咁我哋头先讲开咧，第一个钟头就讲咗警方嗰个拘捕行动啦，咁啊都有几位嘉宾都讲过意见噶啦，主要都系今次咧，而家慢慢都系集中喺嗰个法律意见嗰方面啊，即系法律条文咧，尤其是系国安法第22条啦，咁啊有关颠覆国家政权罪嘅，咁啊焦点咧就系在于咧个初选啦，咁就今次里边咧主要就讲个初选而触发起成件事啦。咁啊初选里边咧到底系咪属于一种非法手段咧？咁样，咁啊反即系反正反啦，正反两方我哋都讲咗好多意见噶啦。咁啊金文峰你亦都参与咗一啲我谂啊即系论坛啦，或者都我谂应该关心嘅政治啦。咁不如你都讲一讲你对于今次警方嘅行动啦，同埋即系牵涉到呢个国安法啊等等各方面咧嘅问题咧，你会点样分析今次嘅事件咧？ 我谂呢件事，我谂寻日发生咗之后，应该全港市民都好关心嘅，特别系因为都牵涉到国安法啦，同埋都一个几大规模嘅一个拘捕嘅行动嚟嘅。咁样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当然正反两面都有嘅，即系当然有一部分人认为绝对系唔会侵犯呢、這个国，即、就、系、是、犯咗呢个国安法。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喂，你有个目的喺度，咁已经系犯咗。咁我自己反而睇下个程序上边，因为我谂我哋香港人大部分都关心个程序啦，即系会唔会当港区国安法即系已经实施咗之后。警方或者等等不同的部门会不会有濫權呢？咁我哋而家暫時見到咧，即係警方其實都係依緊佢哋嗰個一路嗰個守則去辦事嘅。咁當然嚟緊就係睇緊會唔會夠嗰個時間， 要保釋的人會不會都可以保釋到呢，又或者、等等各方面，我想我們都是關注，即起碼程序上面我們確保呢，即是我們、香港人可以受到保障，現在暫時都要關注一下、第二樣，即我想我法律那邊不多說了，都一直有人都即評論過，我就不重複一些觀點、但譬如在政治的意味上我都可以說一說，即我自己感覺上呢、就是即係《國安法》立咗之後咧，即係我諗大家都觀察緊，究竟呢條例係純粹係立咗出嚟話俾人聽有啊，即係有勝於無啊，定係真係會執法？而好明顯就係見到咧，今次警方嘅行動咧，除咗佢哋當然都係依緊佢哋嘅法律辦事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震慑的作用，在我的角度来看、即是希望都话到俾唔同，即是香港社会不同的人知道，即是这一条法律是真的会实施的、不是说摆在这里就这样看的。 但是在政治上，有些人会觉得今次这么大规模，因为今次的特点之一，即是个震撼力就在于一次过就有50多位议员，还有就是说有参与的初选，也有部分是协调组织的那些人士的。那50多人都数目大嘛。那么会不会其实会被人觉得个感觉就是想即是将这些泛民主派的人士再变化，会令到他们在未来的议会的选举里面是没办法再发挥影响力，甚至根本参选不到的。你观察到有没有这样 的可能性呢、 我估计呢，如果你说真的想一次过即不给他们参选等等，我又觉得未去到那个阶段在这一刻。因为始终你即大家都明白，即系喺呢一个阶段咧，大家都系睇紧嗰个叫做国家安全嗰个问题。咁、究竟会唔会因为呢样嘢就参选唔到？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话喺而家嗰度，即系各个政党，即系相对佢哋都唔止系得一个梯队。即系就算我今次话喂唔俾呢一班人，即系个别人，因为呢次初选，万一真系判咗罪啦，都唔代表即系嗰个政党唔可以派其他人等等，所以我觉得你话如果去到赶绝等等咧，我又觉得未去到呢个阶段。咁、但系我谂喺香港嗰个政治发展，大家都知道呢半年啦，特别系其实变化都好快，亦都唔单单只系香港嘅情况。因为我相信中央政府睇埋嘅咧，亦都系关于成个中美嘅关系，亦都会影响咗即系究竟佢哋对香港嘅政策究竟系点样样去把握嘅。所以我觉得无论系中央政府又好，香港政府又好，其实佢哋都系都观察紧而家成个情况，再去睇下之后佢点样进一步去行动。咁当然啦，我谂反对派又好，泛民又好，佢哋嗰个之后嗰个回应，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嗰個一個，即係中央政府考慮點樣做嘅。 今日封你啱提到咧，關於中美關係，即係啲咁嘅角度嘅考慮啦。咁、香港大家都知道立咗呢個港區國安法之後咧，即係國際上個迴響都好大啊。咁香港就已經受到美國嘅制裁啦嚇。咁亦都有多譬如歐盟啊等等，都好多國家出聲嘅。咁今次呢、這個即係大拘捕啦之後啊，咁啊台灣啦就美國官又出聲啦，咁啊英國啊等等，即係同樣地咧，就有另一波嘅即係國際輿論嘅壓力啊。咁、都唔少嘅，因為今次裏邊即係對佢哋講。即係話我哋聽講嘅人數嘅方面咧，都幾震撼啦。咁、你覺得跟住今次裏邊，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咗啲政治角度啦之外咧，其實喺成個國際輿論各方面咧，即係會對香港係咪再有啲咩特別嘅打擊咧？同埋你覺得即係而家我哋睇到譬如話中央政府啊，或者係特區政府點樣考慮呢啲國際輿論壓力嘅咧？其實 我估計第一樣睇當然就係嗱，啱啱就嗰邊美國已經確認咗拜登嗰個當選個位置啦。咁、當然第一樣我估計就一定會睇緊拜登當選之後，究竟會唔會即係同對中國嘅政策會唔會有改變？譬如紐約嗰個交易市場。變咗幾次啦，即係一開始就話唔批要嗰啲三間中國嘅電信公司落牌，跟住又話准許佢哋繼續掛牌，跟住啱啱今日又宣布又唔可以俾佢哋繼續。咁呢一啲我諗佢哋都會考慮，所以我諗對中央政府嚟講，佢拉得嗰五十幾個人，或者香港警察拉得嗰五十幾個人，其實預咗一定會俾一啲國家去批評噶啦。咁但係問題，批評之外，究竟之後嗰個確確實實嘅對華政策係繼續咁硬啊，定係會有軟化，定係大家可以翻去談判桌上繼續傾啊？我諗呢一樣嘢都會好影響之後中央政府喺香港嗰個政策。 你會唔會有啲擔心係香港嘅國際形象？ 我估嗱，如果你問我咧，其實香港而家呢一刻咧，其實係處於一個變動期，即係嗰個形象係點樣樣咧？一定大家都是密切关注的。甚至如果你说可能一些国家一定是会对香港的投资信心，或者一些商人对投资信心一定会有影响的。但是长远来讲究竟是怎样发展呢，我又不觉得是已经定了型。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希望即是中美的关系可以 緩和翻少少啦。雖然我哋估計喺短期內做唔到，咁、但係點樣樣去把嗰個度，即係我哋相信中央政府喺香港嘅管治上邊應該會有更加多嘅諗法嘅。咁究竟點樣樣實施咧？點樣透過香港政府去即係管治香港咧？我諗我哋都要再密切去觀察咯。但係我希望長遠嚟講，一定係。中美關係對香港的形象是那個影響是最大的。 好啊，咁我哋呢個話題大概都要到咁上下啦嚇。咁金文峰，我哋想即係轉另一個話題傾一傾咧。咁啊，亦都同大家每一位即係打工仔都好貼身嘅，就係關於我哋嘅強積金啊。咁因為強積金咧，大家知道啦，即係自從呢、這個即係新冠疫情開始之後啦，即係各行各業都非常艱難嘅。咁政府雖然就提供咗一啲即係保就業計劃啦，咁但係就係去到舊年嘅十一月嘅啫嚇。咁之後咧，因為即係政府後屘再做多一輪啦嚇，即係再支持嘅計劃，咁但係畢竟都係即係咁長嘅時間，好難能夠即係頂得到咁耐啦嚇。咁所以咧變咗有啲政黨同有啲人士咧提出咧，就可唔可以係強積金嗰方面咧提早提取啊？就係、是、幫助一啲譬如話即係經濟上啊，或者係即係打工嘅時候咧，即係失業嘅一啲朋友啊，可以即係濟急，即係濟下燃眉之急咧咁樣。咁咧就早前咧就政務司司長啊張建宗咧就曾經表示過咧，就話同財政司司長以及呢個財富局咧檢視啊。就關於提取強積金應唔應該緩衝空間咧，咁就提出過呢個咁嘅諗法啫嚇。咁但係好快脆地咧，就財富局局長許正宇咧就已經講咧，就話經過政府再三討論咧，就一致認為咧不適宜係推行嘅，即係你唔好喐啦，強積金就咁啊。到底後續會點做咧？咁啊，咁啊，議員嗰方面有啲政黨咧，仍然係繼續想推政府，即係做呢樣嘢嘅。咁我哋會傾呢個話題咧，就會請一或者有啲議員同我哋加入討論啦。咁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咁你如果你都係有強積金嘅話咧，或者係即係都覺得開始而家經濟上有啲壓力嘅時候咧，會唔會都覺得呢個方案可能應該可行咧？咁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啊，或者係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不如就請一位議員啦同我哋傾一傾下關於呢個強積金啊，能唔能够提早啊提取嘅问题咧？咁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嘅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啊，郭佩凡嘅。 大家好。 系郭佩凡，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啊，我哋啱讲开咧，就系呢个强积金呢个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就民建联咧就好似都系赞成嘅，系咪咧？即系你赞成 系 应该可以提早动 用。好多个月前，系好多个月前咧，都已经同政府讲噶啦，因为即系睇到个疫情咧，就即系有排都未搞掂。咁咧就但系咧，我哋真系收到好多好多，即系中小企啊、中小微企同埋即系市民咧，都反映即系经济情况日差啦。我哋有啲市民即系成年都已经冇收入噶啦。咁有好多咧，成个家庭收入都减半。嗱，今次即系影响嘅咧，真系唔系净系基层市民啦，好多中产嘅家庭咧都受影响嘅。咁我都有啲中產家庭啊，有啲微企老闆啊，都話咧，由借貸度日去到而家，即係借信用卡嚇、啊，用信用卡嘅 都碌曬啦， 透支度日都碌曬啦。咁真係政府嘅援助咧，就真係幫唔得幾多。咁如果你話即係被停嗰啲行業咧，可能即係啲政府嘅援助咧，即係夠俾少少租嘅啫，人工都出唔到。咁但係租約又唔斷得，即係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哋係 personal guarantee 嘅，即係個人擔保嘅，即係甩又甩唔到。咁咪要供楼啦，要交学费啦，咁点算呢？真係搞唔掂啦，已经去到山穷水尽啦。咁我哋就一路争取几样嘢嘅。第一呢、就希望政府有一个失业援助金啦，即係一个短期嘅支援，係咪你正常系失业嘅。咁政府资助三个月啦，每个月6000蚊好，9000蚊好，係咪咁另外呢就系、是、既然政府就话自己即係财政储备下即係有限，又不能拎晒啲钱出嚟咁。咁你俾市民自救咯，咁咁我哋都明白，即係強積金唔可以用晒佢嘅，咁尤其雇主都會反對啦，所以我哋提出嘅咧就係淨係雇員供款嗰部分嘅50%，又或者上限10萬，咁俾啲人即係如果佢證實佢真係一段時間冇收入嘅話，或者收入大減嘅話，你俾佢拎出嚟自救咗先咁。咁其實我哋講咗好多個月噶啦。咁政府咧就住呢兩個問題咧，一直咧都個回應都係唔得嘅。 有郭佩凡嗱，我呢度咧係啊，係啊。 都話唔得，呢樣又唔得。 嗯，係啊，高佩凡啊，依度我就想即係開始即係加入下個討論啦。咁因為你頭先提到失業援助金咧，咁啊其實已經就勞福局已經否決咗啦嚇。咁基本上就 我繼續爭取緊㗎。 繼續爭取，咁但係似乎都冇乜機會啦，好似即係否決咗好多次。咁你依個咧就強積金係好似新嘅，即係你嘅建議。但我想問咧，就係承住頭先講咧嗱，僱員嗰部分嘅50%啫。咁上限或者10萬，但我哋所知啦，譬如話好多基層打工仔咧，其實佢所謂積蓄到嘅其實唔係咁多嘅啫。即係你如果只係佢哋自己嘅部分，仲係得50%，其實好老實講，攞到出嚟用嘅亦都唔會好多嘅啫，係咪咧？即係你點考慮可以幫到幾多嘢咧？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話呢，今次即要幫助的呢不是單單只是基層市民嘛，是不是所以基層市民來說呢幾千元都幫到，但是你都考慮呢就是有些中產的家庭呢都面對很大的困擾啊，那他們也都是山窮水盡啦，已經要用一卡數度日嘛，那所以你如果可以給他們拎到即幾萬元出來即都可以捱到一兩個月，那對他們來說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真是救命錢來的。那我都說了，政府你唔可以乜嘢都话唔得㗎喎，係咪、如果你话喂强积金唔得，咁你諗个新嘅方法囉。咁、你话失业援助金咁点解唔得先？咁嗱，一年前我哋提出失业援助金嘅时候，罗志刚劳福局就话冇咁样嘅制度，如果要整个制度出嚟呢要好长时间嘅，搞唔掂啊。咁一年之后你又话俾我听唔得，都系因为冇咁嘅制度。咁大佬你真系唔做嘢啦，咁、所以呢个唔合理㗎嘛。咁而家你强积金你又话唔得，咁第一我哋真係睇唔到點解唔得，因為你話會影響咗成個強積金個 pool 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嘅真係失業嘅人士，唔係所有香港市民突然間擠提咁樣拎曬出嚟，唔係拎曬出嚟係咪？第二呢就係唔影響僱主嗰部分，即係僱主如果你話拎埋僱主嗰部分，佢實反對啦，係咪僱主？咁我哋都唔影響到佢，市民只係想自救啫，政府你救唔到我哋就自己希望都頂住當先自救。咁你政府唔可以話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樣樣你都唔考慮，咁你都要諗一個方法出嚟。如果你認為強積金唔得嘅話，你就做失業援助金。 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呢，即係當然我哋都明白，即係短期內都希望有啲嘢可以幫到市民，但係我哋睇到其實而家香港嘅經濟都唔係話可以短期內可以復甦返，即係啱啱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呢，就係話如果即係可能攞咗筆錢啦，頂到一兩個月，咁如果都仲係有問題嘅話，咁係咪又攞埋嗰另外嗰 50% 呢？即係當政府開咗呢一道門之後，其實就可能好難閂得返㗎喇。 其實你個諗法就係、當然我哋最想做到嘅就係控制到個疫情，係咪重啟經濟啦。其實大家唔係想政府救助，亦都唔係想攞強積金啲錢出嚟㗎，係咪想自食其力咋嘛，香港人就係想開工咋嘛。是不是咁、但係政府喺防疫抗疫工作又係即係唔夠大刀闊斧啦，我一直都推動呢個全民檢測加健康碼㗎，係咪我哋內地成功嗰一套，點解香港唔跟呢？係咪點解要好似英國咁樣動東撐撐，係咪同兩個月開兩個月跟住封城呢？其實我哋係可以更加積極進取㗎嘛。咁如果你話呢樣你又做唔到，咁你就要諗一個方法係幫到啲市民度日。咁你話強積金咁，咁我哋明白如果可以唔動用強積金嘅話，當然最好唔動用啦。但係而家係非常時期㗎嘛。非常時期我哋就要諗一啲方法㗎啦。咁我俾多，如果你話喂強積金動用仲幫到一段短嘅時間，咁你咪真係要諗呢個失業援助金囉。咁你話財政儲備好有限，失業援助金唔知攞到幾多，咁我哋係咪可以喺即係譬如未來基金啊外匯儲備裏面攞少少出嚟呢，嗰個數好大㗎喎，攞少少出嚟做失業援助又得唔得呢？即係總冇可能話乜嘢都唔得，叫啲市民自己即係繼續，而家借都冇得借，而家唔係唔想借，借都借唔到啦嘛。 係啊，郭佩凡，我想問一下啦，譬如話，因為個強積金嘅制度咧，本身先係為個退休而做嘅嚇，咁即係呢個係即係佢嘅目的嚟噶嘛。咁啊，按照你哋講，亦都即係而家睇翻嘅形勢咧，就需要即係攞啲錢出嚟應急啦。咁但係就我哋睇翻即係財富局局長許正宇已經講咗噶啦嚇，話再三討論，一致認為都不適宜推行啦。咁啊，最近嘅消息，你哋其實有冇再同政府傾翻，或者有冇同佢接觸？即系喺呢个所谓再三即系认为都唔得之后咧，有冇后续嘅咧？或者系咪仲继续进行紧呢个对话嘅咧？ 我唔会放弃噶，即系无论呢一个失业援助金同埋即系强积金，我都会继续同政府去商议去倾啦。咁嚟紧我哋都会见呢个财政司司长讲财政预算嘅。咁喺嗰度我哋都会继续去商议同埋争取。咁就算你话一二都唔得，咁你第三步你仲有冇其他嘅方案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帮助到而家水深火热嘅市民渡过而家嘅難關，解決佢哋燃眉之急咧，即係總要有啲方法諗出嚟。 今日郭佩凡，你一路講緊話有冇第三種方法？咁你哋自己都有冇諗緊或者構思緊呢啲？即係除咗你哋提嘅兩個方案之外，有冇啲新啲嘅方法？ 會構思過， 其實我哋 可以同政府傾啦。咁 最直接嘅方法咧，其實係失業援助嘅。 嗯， 最直接嘅方法其實係失業援助金。 嗯， 咁就但係我哋其實一路都唔明點解政府一直都唔考慮。咁我哋都會繼續同政府去傾嘅。咁你話其他方法，我哋唔會放棄諗嘅，亦都歡迎任何市民咧諗到即係一啲可行嘅方法，我哋都可以。即系同政府去商议啊，去争取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政府要肯喐先得咯。 嗯，因为国会范我而家留意到立法会有一个系研究设立失业援助制度啊嘅委员会嘅。 系啊， 呢个系同有冇关系啊？研究呢个失业援助金。 有啊，因为政府一直就唔肯做呢个失业援助金啊嘛。咁但系我哋亦都觉得系唔合理，咁所以我哋立法会就成立一个小组就去倾。即係你就算唔係為今日啊，長遠嚟講都應該有一個咁樣嘅制度嘅。咁就咁咪揾政府官員上嚟，即係去即係嗱，詳細啲去傾啦。究竟個問題喺邊度？你點解唔得？咁未來就算即係即係有好景有唔好景嘅時候啊，係咪？我哋都要有充足嘅準備啦。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一年前又唔得，一年後又唔得。咁你十年後都話唔得咁，咁係冇乜理由係嘛？ 係啊，我都想問一問啦。係咁，因為其實啱啱講到失業援助同強積金咧，其實個對象都幾唔同嘅。即係因為失業援助可能即係一啲即係失咗業嘅人啦。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啱啱講到即係中產，可能佢自己本身都係中小企嘅老闆等等各方面，其實佢即係。如果佢又唔係失業嘅，咁但係佢點樣樣可以即係幫到佢哋咧？即係譬如舉例嚟講，又之前全民派錢，你哋又點樣再即係再派嘅話，你哋會有咩態度咧？ 其實咧就係對象咧都係主要就係收入大減嘅人士啊，係咪？即係我哋就係有啲人佢未必係完全失業嘅，係咪？但係佢係停職留薪，咁佢係冇咗 收入 啊嘛。係啊，咁呢個係冇收入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去睇緊係點樣可以幫到即係唔同類型嘅即係市民咧去渡過呢個難關啦。至於你話派錢嗰度咧，我哋即係如果嚇即係財政司司長計嗰條數，覺得係可以派嘅話，我哋唔會反對派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喂派，但係派全民派錢。我想有很多市民就會有很大的保留啦，因為你變成沒有需要的市民你都派給他，只是針對性地失業援助金是幫助一些真的有需要 的人呢這樣。但是你說喂政府是可以派的，那當然有很多市民都會鼓掌，你總會幫到一些需要幫的人的，但是就不是那麼針對性咯。現在政府講財政緊絕的情形底下，全民開即是全民這樣派呢，我相信佢唔会，即系佢更加唔会做啦。咁同埋亦都可能更加多反对声音。 嗯，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郭佩凡。 系，多谢你哋。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咧，我哋傾緊嘅咧就關於咧就係有議員同埋有政黨咧建議啊，係提早取用一個部分嘅強積金咧，應付而家呢個經濟嘅困難時期嘅。咁啊，到底啊，你會唔會有啲咩嘅睇法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一間度會繼續有啲嘉賓咧，繼續同我哋繼續傾嘅。先聽下新聞先。 快完成註冊程序，但係有兩個先決條件，包括要以科學為本同埋安全。在法例方面，亦都要確保保障市民和執行注射的人。在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冬季季候風逐漸增強，沿岸地區正顯著轉冷。下午廣東內陸氣温較昨日低7至10度左右，預測顯著轉冷。顯著轉冷，大致多雲和非常乾燥，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8至到1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晚间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寒冷同埋干燥嘅天气持续至到下周中期，下周初渐转晴朗。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两单交通意外，都是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低速嘅。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有意外，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而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意外，咁而家龙尾。 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意外，龙尾近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窝打老道咧近住九龙塘会嘅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啱啱收到消息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受到大埔公路意外嗰边挤塞影响，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同真工业大厦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葵涌道近葵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关于系呢个强积金啊，咁有啲议员咧同埋呢个政党嘅提议咧，就可唔可以提早攞出嚟，就应付而家嘅当前嘅一个紧急情况啦。因为好多朋友可能已经失业啊，或者甚至做下一个生意，可能而家即系要中断咗咁样，个困局都几惨嘅，即可以讲系，即系都几水深火热嘅，即系而家系。咁啊，啱啱同我哋倾咗咧，就系郭佩凡咧，咁佢代表呢个民建联咧，咁佢哋就系主张系要需要动用呢个强积金嘅。咁啊，我哋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啦，金文峰同我一起傾嘅嚇，亦都先講講你嘅電話先啦。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咧，即係關於強積金係咪應該可以提早動用，去幫助呢個市民去解決而家嘅燃眉之急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我哋嘅評論員啊，金文峰喺度咧，就金文峰你都講下，即係呢個強積金你自己點樣睇咧？係咪可以應該提早動用去解決而家啲市民嘅難題啊？咁 其實咧就。一路就係話，當有即係經濟比較差少少嗰陣時咧，其實都會有人提出嘅啦，即係話可唔可以將市民自己個強積金嗰度攞出嚟？咁啊，政府今日就刪咗閘啦，叫做。咁但係其實我想指出一樣更加緊要咧，就係成個強積金制度嘅檢討。即係究竟即係我哋而家睇到一樣嘢，就係話而家一路政府講嘅嘢就係喂個強積金咧，只係純粹俾個退休保障嘅啫。咁但係我哋見到可能而家我哋個制度上面嗰個保障個安全網其實已經好唔足夠。即係我舉一個例子，例如新加坡嘅公積金嗰個制度，即係佢哋其實嗰個係一個綜合性嘅保障制度，就話 其實就不單止是退休保障的，亦都可能包括醫療保障啊、住屋保障。 嗯、 我哋見到而家今時今日，其實香港嗰個醫療、住屋等等，其實嗰個保障都係好唔足夠 嘅。 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趁呢個機會去，即係政府都可以反思一下，即係你唔可以話次次人哋話想攞，咁你就話喂唔得，呢啲係退休嘅錢嚟嘅、哦。咁、你可唔可以諗一諗，就係話其實除咗退休之外，呢一筆錢是不是可以做更加多的保障呢，或者分几个不同的户口去做呢？咁当然、另一边我哋市民其实我諗我哋都要諗一样嘢嘅，就係话即係举例嚟讲，即係可能新加坡其实佢哋啲雇员佢哋供款唔只係 5% 嘅，可能更加多嘅、我哋就要諗一样嘢，就係话我哋可能即係顺境嗰陣时，咁我哋香港人嘅话喂想留多啲钱喺自己身边享受、我就唔想摆钱落去个户口里面㗎啦。咁、但係你摆得少钱就自然保障少㗎啦。咁、我哋愿唔愿意，即係我哋见到啦，即係嚟緊嗰个经济其实都唔会好好嘅。咁、样我哋想要多啲保障嘅话，我哋愿唔愿意将多少少嘅人工即係摆落去呢啲咁嘅强积金又好、公积金又好嘅一啲户口里面，令到我哋将来可能多啲保障呢、其实呢一个反而係一个更加值得去讨论嘅问题，因为我哋都会预计㗎啦，每一次经济差就会有人话、不如攞下呢度啲钱啦，攞下嗰啲钱啦，退税啦，派钱啦。咁但係我哋諗下个制度上面我哋有冇一啲嘢真係可以要改善嘅呢，我諗都係市民同埋政府要即係去长远地諗嘅一个问题囉。 嗯，係呀，今次里面都係一个时候可能即係又要检讨下啦。咁我而家倾緊嘅就关于强积金呢，係咪应该可以即係提早动用去即係帮市民渡过呢个难关呢？咁呢个话题大家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㗎。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啲政府官员呢，即係对于最近一啲情况都有啲回应啦。咁郭佩凡头先提到呢，就话民建联除咗话希望尽快提即係攞呢个强积金嚟用之外呢，亦都有提过呢个失业援助金嘅。咁劳福局局长罗志刚就有回应嘅，咁佢就係失业援助金呢，尤其係有道德风险可能，咁需要确保呢不会滥用，咁包括如何厘定关于失业属于失业，咁如何防止同雇主串通骗取援助。咁金文峰或者你又回应一下啦，但我自己觉得呢就我哋啲局长好多时都太离地呀。咁好多时市民嘅即係水深火热嘅时候呢，就有办法就要諗㗎啦。因为我哋见到政府嘅官员即係个回应呢，就当然你梗係四平八稳啦，法例咁規定係点用咁。咁但係当你到呢、這个即係所谓江湖救急嘅时候呢、就你真係冇办法諗得咁多㗎喎。因为好多市民嚟讲，可能真係强积金就係佢最重要或者最恒常地积累咗一笔财富嘅。咁、你唔用你点办呢？咁你又唔俾人用，咁但你失业援助你又话有道德风险咁样。咁呢啲系咪太学术、太过离地、太过同市民嘅困境啊，太过疏离呢？ 我谂佢又真系好似觉得仲自己仲系一个学术会议里边回应紧嘅问题，因为嗱，当然其实好老实讲，所有嘅制度都会有滥用嘅风险嘅，呢、這个即系你推出所有嘅福利制度都会有。咁、当然点样样去杜绝或者减少呢、這个滥用嘅风险咧，就政府睇下个制度上面点做啊嘛，而唔系话我觉得有滥用风险、有道德风险，跟住我就唔做呢一样嘢啊嘛。咁喺水深火热里边，咁如果真系咁多人失业，即係我哋都見到失業率其實已經升到，即係相對嚟講，雖然話香港六點幾，相對喺世界嚟講唔算高，咁但係香港嗰個一路以嚟嗰個失業率唔係咁高噶嘛。既然已經升到呢個位置，政府係咪要即係諗下點樣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即係你譬如你推一個失業援助金，你咪自己去諗下啲制度上面點樣樣去杜絕呢啲嘢咯，或者去減輕呢啲嘅情況出現咯。咁、如果可能真係有個別嘅濫用嘅情況，係咪就真係成個失業援助金你就話唔做呢？我觉得而家呢个水深火热嘅时间，你唔系应该用呢啲咁嘅态度去面对问题啊？咁如果其实将来有任何嘅社会问题，你系咪都系咁咧？哦，呢、這个有风险，咁我哋唔做啦，成个。咁如果系咁样样，我相信佢啲人工都几容易赚，真系。 系啊，即系我哋嘅问责局长咧，我哋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期望佢哋解决问题啊，就唔系话你去解释点解你做唔到嘢啊。 冇错。 咁呢个好关键嘅。咁我哋倾紧嘅关于系强积金嘅问题啊，到底政府咧系咪应该咧系可以容许提早攞出嚟咧？咁议员同埋呢个政党就有唔同嘅意见嘅。咁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哋嘅讨论啊。电话咧系1872311。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1493年10月13日咧，哥伦布呢个远征船队咧又再次出发啦，作为第二次咧跨越大西洋嘅壮举啦。据记佢带咗马队，带咗猎犬，带咗好多武器。 嗱，同郑和唔同啊，郑和带去咧谂住咧同你结交，做一啲贸易。哥伦布咧带千人咧系去抢啊， 冇错啦， 去抢嘢嘅。 冇错啦。 罗永生、邱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它要是在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的中文书籍，包括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长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可以了。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關於強積金咧，就有啲政黨同議員提議咧，可以係提早咧攞出嚟用咧，係解決呢個市民而家嘅困境嘅。咁到底你會唔會同意咧？或者你感覺上咧，呢件事係咪應該進行咧？咁歡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到呢個時間咧，金文峰，我哋仲係請到另一位嘉賓咧，就係積金局嘅非執行董事同埋勞聯嘅主席嘅林振聲咧，同我哋係參與討論嘅。林振聲，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啊，我哋就講緊咧，關於用呢個強積金嗰個問題啦，咁嗱，我哋就理解咧，你啲勞聯嗰方面嘅立場，似乎就唔係好認同或者唔係好贊成做呢樣嘢嘅，係咪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解釋一下咧？ 係因為佢強積金制度咧，就始終都係一個退休保障制度啦，亦都係世界銀行建議嘅五條退休保障支柱嘅其中一條，就係同就業掛鈎嘅一啲供款嘅退休保障制度啦。咁當然我哋明白嘅呢條支柱咧，都係即係為社會救病啦，有佢嘅問題喺度啦，年費貴啊。咁但係佢畢竟係一個退休保障制度啦，因為依家咧大家都明白嗰個對沖咧，因為佢強積金有一部分嘅供款咧係可以俾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對沖嘅。咁如果你再加埋其他部分咧，又係可以好容易咁樣提取咧，就變咗退休嘅時候咧，就可能係所剩無幾啊！咁成個退休保障制度咧都會崩潰。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因為呢個咧其實就是政府都是即是因为政府造成啦，即是佢冇直接去支援到一啲失业人士啊，或者严重开工不足嘅打工仔，咁令到啲打工仔要逼住要諗下係唔係可以用自己强积金户口嘅供款呢咁样。 係咁但係你哋就唔同意，但係呢即係劳联同埋我諗有啲劳工嘅团体都係即係关注啲工人阶级嘅情况啦。咁即係你讲嗰个就係话即係要退休保障啦，咁啊，同個制度就唔可以崩潰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未到退休保障之前，即係未到退休之前，我而家已經水深火熱噶咯。咁點辦咧？即係如果你話係同一般即係工人階級講嘅，喂，你都唔好用住先啦，等你退休先咁。咁佢唔理解嘅喎。咁佢覺得我點頂落去咧？即係而家咁樣。咁有冇咩其他方法你哋會諗過，或者係點做咧？可以？ 當然一個最正嘅就係一啲依家政府可以集中資源，就係、即係有一啲短期嘅失業援助金係俾一啲即係有需要嘅工户啦。因為講緊如果係成個強積金制度要去改變佢嘅提取嘅方式咧，即係我記得十年八年前咧。修改個法例就是放寬了容許末期疾病咧，都是可以提早領取，但是咧係要經過一個即係修改法例嘅程序嘅。其實成個修改法例嘅程序亦都係需要啲時間啦。咁其實反而即係政府即係有一啲透過唔需要法例嘅修改，咁佢直接可以係派發呢個失業援助金啊，甚或至係一啲行政嘅措施，譬如係綜援制度，佢可以放寬嗰個門檻。其实呢啲系比即系修改嗰个强积金条例系更加快捷咯。 林生，其实啱啱我哋都提过一样嘢，就系讲紧今日阿罗志光其实都讲咗啦，就系话个失业援助金有个道德风险，咁要确保唔好滥用啊，咁样其实佢似乎就已经系唔想做呢一样嘢啊。咁样你又点睇咧？点样去即系讲翻，即系究竟呢个局长讲嘅讲法系你哋即系从呢个工人团体嚟讲系点样嘅睇法咧？ 我哋就覺得咧，其實佢政府早幾輪嘅抗疫基金咧，其實係有試過直接支援啲僱員嘅，就唔同保就業計劃係淨係俾個僱主嘅。咁就譬如話係導遊同埋領隊啦，或者係我哋好多地盤嘅工友都領取過嗰個建造業嘅津貼。咁點解有啲得有啲唔得咧？咁我哋估計係因為譬如導遊咧。或者領隊咧，佢有旅遊業議會發嘅導遊證或者領隊證，咁好多地盤工友咧都有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嘅，咁咧政府一撳電腦咧就知道要派幾多人， 用多少錢，就方便做財政預算。咁變咗有啲可能做零散工嘅飲食業啊，或者依家受影響嘅美容啊、按摩推拿呢啲咧，佢又唔會有一個註冊證先至要入職噶嘛。咁變咗政府咧就即係可能貪方便啦，咁就即係話計唔到數，咁我都唔知道要派幾多人。但係其實呢個又我哋覺得唔係完全冇證明嘅，譬如好多飲食業嘅工友佢都有衛生督導員啊、衛生經理嘅呢啲資格，或者有啲都已經考咗資歷架構認可嘅飲食業嘅證書，其實都證明到佢係飲食業嘅工友。其實只要政府可以即係做多少少咧，其實都可以，我哋覺得係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短期嘅一個失業支援啦。 嗯，系啊，林振声啊，你哋譬如话，如果都建议有失业支援咧，你哋嗰个金额啊，或者有冇一个比较具体啲咧？即系如果要做嘅咧，大概系即系应该要俾几多咧？同埋即系会牵涉到大概，譬如以半年咁计啦，即系政府要动用嘅公帑，估计要几多到啊？有冇一条数嘅其实？ 我哋就大概系譬如话系用翻保就业嗰个计算啦，即系9000蚊。咁可以攞六個月，其實都係講緊即係50000多蚊到啦。咁、如果係當假設係有100000個即係合資格人士，即係佢係失業嘅申請，咁、其實牽涉嘅款額可能都係50多億，其實就佔成個即係保就業都用咗800多億啦。咁、如果你支援呢小部分係即係合資格嘅失業人士咧，其實嗰個款額咧就唔會太大嘅。 嗯，咁而家政府一路就讲紧一啲即系行政嘅程序啊，即系又话要如果要搞呢个失业救济金咧，就好复杂噶，即系要搞立法啊，有好多即系行政手续嗰啲咁。喺你嚟讲，你觉得呢个成唔成立啊？即系系咪可以？其实有冇方法系真系可以尽快地系做得到，系帮到而家啲工人啊咁样？ 其實應該係有啲方法嘅，即係我反而就係嗰、那個即係之前提過嗰個修改強積金條例，因為要涉及修改法例咧，我哋仲擔心嗰個時間會長，但其實。好多政府嘅資源，佢只要肯即係支援，咁你可能即係立法會財委會有批准啦，咁係會比較可能會快捷啦，甚至係之前其實政府都曾經係放寬過綜援。但系咧就即系佢系透过一个简单嘅行政程序就可以去修改，咁但系当然即系放宽嗰个综援就放宽得唔足够啦，咁即系其实放宽咗之后都唔会太多失业人士可以申请，但系其实如果佢再放宽多啲，或者呢个其实只系透过一个简单嘅行政程序咧，其实都系可以喺个时间上边都会快少少做到咯。 嗯，咁你最近有冇同政府啲官员会倾下，即系关于点样解决到而家啲工人嘅困境啊？咁样有冇接触或者有冇咩最新嘅情况嘅？ 我哋都有啲建议嘅，即系譬如特别系饮食业呢排就即系个情况好严重啦，因为最旺嘅季节就夜晚就系禁堂食，咁饮食业嘅工友系影响好大，咁我哋系建议过。譬如依家因為政府教育局咧係有一啲所謂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啊，咁其實依家都有啲人佢想即係我做廚師，咁我都想考翻一個資歷架構嘅一個資格嘅認證，咁其實依家都有人考緊嘅，咁我哋就係建議，如果依家都好多廚師係放緊即係或者失業啊，或者放緊無薪假，咁政府其實可以鼓勵佢哋去考呢啲資格，咁考完之後咧，政府有一啲津貼。是可以鼓励他们或者是都有一些纾困的作用啦，因为他既然放无薪假都肯愿意去考这些资格，亦都证明他真是长远都是想做回这行的，那政府有一些津贴作为鼓励，甚至呢是一个纾困的作用，那其实都是大家即係個工友亦都有啲資格啊，咁亦都可以做到啲紓困嘅，呢啲應該係我哋覺得係又唔需要修改法例啊，係咪可以做到咧？ 咁 林振聲我都想問一問，因為而家其實啱啱講過啦，失業嗰個援助金就似乎政府就唔想做啦，咁當然嗰、那個強積金嗰度亦都暫時唔會話俾啲工人攞翻啦，咁但系其實就啱啱提過一樣嘢，就係綜援。咁綜援裏邊嗰個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咧，咁啊今日許正宇局長就提過啦，就話會有啲放寬嘅。咁但系咧，佢似乎就講到嗰、那個放寬咧，就係將嗰個申請人嗰個保單嘅現金價值咧，就唔納入去嗰個計算範圍。咁啊豁免期一年，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咁如果唔足夠，你覺得應該再做啲咩嘢先可以幫到而家嘅工人咧，或者失業人士咧？ 是，我覺得反而就是最重要就是放寬那個即係嗰個資產限制啦。因為依家綜援那個雖然早個階段亦都放寬過，但係我哋睇到其實就算放寬咗之後咧，嗰、那個失業嗰、那個綜援嘅申請咧，都係由幾千宗去到萬幾宗。咁其實即係只係有萬幾宗嘅失業綜援申請，即係話其實好多嘅失業人士都係申請唔到啦。咁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即是因应这个疫情这段这么特别的时间，即是经济这么困难的时间，是可以即是特别是放宽那个资产限制，即是因为资产限制就是综援那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啦，唔通真的要啲打工仔真的用晒所有的资产啊，个户口即是得返几万蚊啦，咁先至去申請綜援咧，咁可以喺嗰個資產嗰度可以再大幅放寬啲啊！我覺得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林振聲， 係唔好客氣。 系啊，咁啱同佢倾嘅咧就系积金局非执行董事同埋劳联主席林振声咧，我哋而家倾紧关于咧就系应唔应该可以提早动用呢个部分嘅强积金去解决而家嘅困难咧咁。咁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嘅，1872311，1872311。咁好啦，咁喺电话机旁边咧有位听众接通咗咧，就系林太嘅，林太你好。 你好，陈景祥啊，金文峰， 你好， 你好，系咁，即系我有啲意见。其实我本人嚟讲，都即系接近70岁咧，就旁边学啦。但系眼观咧，而家咧，即系其实水深火热咧，系应该系放嗰个强积金嗰度咧，系要俾啲居民即系领取嘅。因为咧，你讲将来，咁其实而家摆到明咧，系水深火热啊嘛。现时都过唔到关嘅时间咧，系咪即系根本冇将来咯？即系挨唔到将来啊？咁讲得衰啲，系咪真系？到时即系死鬼咗啊！阴气烧落去咩？系咪先啦？咁同时咧，即系我虽然我本身就冇供强积金，即系我一早退休啦。咁但系都有啲后辈系供紧，譬如我仔女啲供紧。咁佢哋本来都好愿意，如果多出嚟咧系多供咗嘅。即系就算而家政府嗰个限额10%系几多个 percent 之供，但系问题就话咧，新加坡边咧就系人哋中央统筹，即系咁样样嘛。但系香港就唔系，你一水瓜打狗俾一啲基金公司已经。即系食咗一大橛啦， 好多人都系啊，即系诟病呢样嘢啦。 系啊，即系赚赚埋埋都唔够俾佢。 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啊，林太吓，咁你表达得好清楚啦。咁我哋时间关系，我想再听多位听众啊，吴先生嘅，吴生你好， 你好， 你系咪我啊？我 系啊，吴生你好啊，系啊，到你啦。 你好啊，主持嘉宾好啊，大家好。系啊，其实咧我就同对上嗰位女士咧接近嘅，因为我琴日咧咁啱你呢个话题咧，我琴日就打咗去积金局，因为我自己咧就系。自雇人士嚟嘅，咁你喺大半年已经差唔多零收入噶啦，咁呢积蓄由30几40万咧，用翻剩翻几皮嘢咁样，咁就系谂我谂，借钱又借唔到啦，系嘛，咁又唔方便咪屋企攞咯，咁啊自己又有仔，咁啊有上有高堂咁样，咁啊自己又供紧楼，哇，真系四面楚歌，今日就突然间谂起，咦，强积金嗰度有几廿万咧？可唔可以应急咧？就算唔攞晒，我都唔会谂住攞晒，即系攞三分一，或者攞十零万出嚟顶住，起码因为你二一年大家都知道，都系衰噶啦。咁你哇，跟住我打，我唔谂起，由自己打去咧，仲兴过我。 系啦，佢点样回应你咧？ 系听下。 冇啊，佢咪就系咩咯？个金融证员虽然我发咗好大脾气，我争在未讲粗口嘅啫，我系讲粗口嘅人嚟嘅，但系我真系忍唔住，我都其实佢唔好意思㗎，我都自己即係时候唔好意思，但我真係火都嚟埋。我就佢话佢我同佢讲咗一大轮嘢，人之将死呢，你同我讲何不食肉味，即係我讲同你讲面包，你话啲甜品唔系几好喎，咁样你真係嘥 Q 气。 即係佢答你嘅嘢，但係就係答唔到你想问嘅。 佢唔会㗎，佢就係佢噏完唔知八条九条嗰啲法例嘅嘢。咁我冇一条想听，佢话你咩癌症乜乜乜啊，或者移民乜乜你先可以嘅时候呢，我同而家同癌症有咩分别啫？ 即係佢意思话你即係提早动用都动用唔到啦。 佢冇佢我噏出嚟有冇啲咩著情啊，或者係啊咩等等嗰啲咁咩，有冇呢啲咁样，你必行常我会跟足你八九条规矩啊。但係而家係打緊仗㗎嘛，大佬而家仲惨过打仗，打仲不如死咗佢好过呢，真係。 好啊。好啊，明白啦，唔该晒你恒生。 唔该晒。 因为我哋时间呢都差唔多啦，恒生都表达得好清楚啦。咁金文峰呢个就係我咁官僚架构嘅通病啦。即係当你好急嘅时候打去佢话俾你听嘅条文几多几多咁，即係你都好无奈㗎嘛。 读返个无标准答案俾你听。 咁呢个话题我哋讲緊系到底应唔应该提早动用我哋强积 金咧？咁啊，傾嘅話題暫時都要到依現在為止啦。咁啊，稍後聽完新聞翻嚟，我會傾另一個話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五十几个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指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消息说，欧乐轩和关尚义已经先后保释，其余大部分被捕人士将会陆续获准保释。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亦都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被安排到荔枝角惩教所录口供。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涉及违反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条件，听日审理，他需要还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对香港警方拘捕五十三名民主派人士感到愤慨，美国正考虑对涉及采取拘捕行动的人和实体實施制裁和其他的限制措施，亦都探討對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事處施加限制，以及對削弱香港民主的官員採取額外的即時行動。他又說，香港人正受到中共壓迫，美國不會袖手旁觀。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烈譴責蓬佩奧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利益，美方必將為錯誤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華春瑩又提到，蓬佩奧就美國國會發生的事說不可接受，反問在香港發生的暴力衝擊立法會的事是否就可以接受，又說應該被解救的是美國人民。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頭不明，另外大約有30宗初步陽性個案。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群組再多11人確診，包括2名員工和9名緊密接觸者，全部在檢疫中心確診，令到群組累計27人染病，包括15名員工和12名緊密接觸者。政府將於啟德社區會堂設置指揮中心，下個星期起借調100名紀律部隊人員，來自警隊、海關和入境處，協助追蹤患者的緊密接觸者。科大學生周子樂死因言訊，死因裁判官明早繼續引導陪審團，之後陪審團將會退庭商議。裁判官說，若果對專家證人的專業是否持平作出批評，應該直接向專家提出，認為在結案陳詞才提出有關的質疑並不合適。他提醒陪審團應該只是根據庭上聽到和見到的證據作裁決，不應該受到自己的立場影響。他又說，並沒有證據顯示周子樂曾經參與示威，所以不應該猜測周子樂到停車場的目的。在天氣方面，預測是顯著轉冷，大致多雲和非常乾燥，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8至1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晚間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寒冷和乾燥天氣持續至下周中期，下周初漸轉晴朗。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13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兩宗清場嘅消息，咁就係較早時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馬場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啦。咁而家龍尾就排到去接近城門隧道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福花園。城門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間封措施都已經取消咗啦。另外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場，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的龍尾即是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丽港城。路面情况而家喺九龙启业村对开观塘道西行是车多的，包括去龙翔道方向和上去大老山隧道的支路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另外在新界方面，沙田红梅谷路上去狮隧公路都是有些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噶，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一个负责任嘅司机，为己为人，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参与嘅市民将肩负重要嘅使命， 佢哋由电话随机抽出， 佢哋年龄、性别嘅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佢哋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風翻嚟咧，就我哋傾另一個話題啦。金文峰啊，就係講關於咧有啲內地嘅船員啦，就拒絕過年前咧就話駛嚟香港嘅水域嘅。咁個事源咧就係話，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啦，即係而家如果嚟過香港啊，再翻內地就要係隔離檢疫，即係14日啦。咁又就嚟近春節啦，咁所以好多時啲船員咧就好擔心，即係如果你近期嚟過香港，你翻到要隔離啦，咁你再要翻去過春節等等咧，就可能個時間上各樣嚟唔及啦。咁因為咁嘅原因咧，就可能都影響到香港。一啲即系物流啊，即系供应等等噶，咁啊，富货人协会嘅执行总干事啊何立基咧就曾经透露过啦，近日咧嚟香港运货嘅奈何船咧就已经陆续减少噶啦，咁啊减幅咧都达到2-3成啊，咁啊似乎都几明显啊呢个减幅啊，咁啊到底对香港各方面嘅情况或者供应啊等等有冇影响嘅咧？咁我哋咧就不如而家呢个接通咗咧就系富货人委员会嘅执行总干事何立基啦，咁不如我哋同佢倾一倾下先吓。何立基你好， 何生你好， 你好。 系啊，啱我头先讲紧咧，就系关于呢啲即系船员，即系话因为担心即系嚟香港啦，咁就即系会影响到我哋嗰个供应嘅。咁其实个实际情况系点？有冇同我哋介绍下咧？ 其实呢个要求咧，即系话14日隔离要求咧，并唔系一个新嘅要求嚟嘅。过往其实嗰2-3个月甚至4个月前咧，我哋已经系见到有。呢啲影響㗎喇，咁就奈何船嚟香港嘅數目呢，其實因為呢啲船員呢，佢係唔願意下一次嚟香港呢，就已經係一路減少緊㗎喇。咁但係到清春節嘅時候呢，我哋就會見到個情況係頗為嚴重啊，即係可能去到50%-60%啊咁。因為春節船員都希望可以返到屋企囉。咁係如果係嗰、那個數目是大減的時候呢，直接影響呢就當然是香港的航運啦，香港的出口啦， 咁而且咧，業界擔心嘅就係、是一當呢啲船係我哋嘅所謂轉口咧，係嗰、那個數量係流失咗之後咧，我哋係攞唔翻翻嚟啦，因為畢竟啲內河船佢哋都有得選擇嘅，即係佢唔嚟香港咧，佢可以去廣東省其他港口嘅，包括咗係深圳啦、蛇口啊、赤灣啊，包括話南沙啦咁。咁我哋已經見到呢啲現象。咁長遠嚟講咧，就會影響香港嗰、那個航運中心嘅地位啦。因為珠江三角洲嘅轉口貨咧，其實係香港碼頭啦、啊、或者我哋嗰、那個支撐我哋嗰個貨櫃量嘅最主要嘅貨櫃嘅增長嘅來源嚟嘅。咁、就損失咗，就對我哋長遠個發展係有好大衝擊咯。 係啊，何立基，你講緊呢個轉口航運呢部分咧，就屬於經濟活動啊。咁啊，即係我哋又關注個民生嗰方面咧，實際有冇影響嘅？即係譬如呢啲貨會唔會都有部分要供港嘅？咁啊，因為咁嘅情況之下減少咗咧，可能對個供應會有影響咁。有冇民生呢方面嘅影響嘅咧？其實？ 其实民生方面的影响是有，不过呢就我相信不会是十分大啦。因为香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啊，甚至是平时的用品啊，咁它来源是非常之广泛的。咁即是你想下，它是猪西会有些蔬菜啊，有些鲜活啊，其他东西来啦。咁但是你在街市见到很多菜都是银川菜，是吧？猪又湖南猪，咁你仲有好多嘅冻肉，有好多嘅米啊、大角啊，咁其他地方嚟嘅陆路亦都多嘅，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影响啦，但系我唔会觉得即系对民生方面会带嚟一个好大嘅危机咯吓。 何立基，我都想问一问咧，咁其实而家即系首先就系话啱啱讲个内地嗰、那个嗰啲水手嘅问题啦，咁其实你而家有啲咩建议同埋解决方法咧？同埋长远嚟讲，你觉得即系而家你话长远嚟讲咧，即系可能对嗰个叫转口系有影响啦。咁你估计嗰个影响会有几大咧？即系譬如如果拖到三个月会跌几多%，去到半年会跌几多%？你有冇一个初步嘅估计咧？ 其實喺如果你睇翻香港貨櫃碼頭嗰、那個吞吐量咧，其實喺六七八月開始已經係一路回復翻嘅啦。因為今年上半年嘅疫情影響係大嘅，咁但係下半年開始咧就即係中內地出口啦嚇、啊，因為好多東南亞國家佢嘅生產都受影響，甚至係停滯啦，好多單都去翻即係國內。咁香港一路都回復緊，咁但係長遠嚟講咧，因為貿易同航運都係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啦，即係你去到成18%嘅經濟增長，咁而呢啲轉口貨咧，亦都係最主要嘅貨櫃嘅增長嘅來源啦，咁所以長遠嚟講咧，係對嗰、那個航運嗰、那個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同埋嘅地位咧，同貿易港嘅地位係受影響嘅。咁至於你話更加長遠嚟講咧，其實香港嘅我哋仍然都係十大港口世界上啊，即係好多 跌緊喎，但好似都已經係 一路跌緊㗎啦。我哋預期可能喺2020年可能跌到落第九位，由第八位跌到第九位。但係畢竟都係前十啦。我諗住世界上有好多好細嘅港口，佢哋都係即係發夢都想係即係擠入前十啦。咁同埋即係依個量都大過好多個國家㗎啦。但係畢竟係即係嗰個競爭喺度啦。我哋嗰個競爭力咧就亦都。香港有佢嘅有利因素嘅，不過亦都係一路係衰減緊，呢個亦都係真嘅。 何立基，你講緊嗰個咧就係疫情嘅影響啦。咁但我哋其實睇咗數字咧，同埋睇緊你講緊咧呢個十大港口嗰度，其實一路都真係下降緊嘅。咁呢個同即係內地發展嗰個港口嘅業務啊，或者佢哋自己慢慢可以打通好多即係國際嘅網絡都有關係噶嘛。咁呢個疫情影響係短線嘅咧，因為是其實即係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咧。 短期嘅影響就我哋會係擔心新年 就会一个比较大幅的减低。咁同埋呢个疫情影响呢，就会驚佢呢啲货或者呢啲所谓内河船呢，佢去咗即係内地港口，佢再唔嚟香港呢，就会係变咗係持续恒久化。咁至于成个香港港口，即係我諗嗰个影响呢，就会睇返係啲产业转移啦。因为始终珠江三角洲係以往係世界工厂，而且受屈一指。咁而家佢个角色都开始有啲转变。咁你有啲好传统嘅产业，甚至个货量好大嘅产业，亦都係无可避免地会迁移嘅。因为呢个除咗成本因素啦，一个政治因素啦，咁都会有啲影响嘅。咁但係即係有部分货好似香港咁，当我哋海运跌嘅时候呢，空运呢仍然到咁多年都係世界第一，而且增长都好好。咁反映返嗰个货源方面呢，就一啲低价值嘅货品向一啲高价值嘅货品增长緊。呢个亦都同珠江三角洲嗰个转型，好多时候我哋讲升级转型已经讲咗十几年，我哋见到真係有呢个效果囉。咁嗰个生产係有啲好低货值啊，劳工密集啊，转到一啲比较高科技啊咁嘅生产增长緊。 咁其实长远嚟讲，会唔会话就係其实香港嘅海运其实仲有冇办法，即係唔好话恢复返之前咁高嘅位置，冇办法去保持返現有的位置呢，即係政府有冇一啲政策去幫呢個行業呢？咁另一樣就係話，其實你啱啱都講到，即係個海運可能即係呢度跌緊啦，但航運反而就有上升嘅趨勢。咁其實我哋其實亦都算唔算一個即係大灣區未來一個叫做職能嗰個分配呢，即係可能更多嘅航運呢就會喺香港，可能海運就慢慢俾其他嘅海港去取代，會唔會係一個咁嘅趨勢呢？而家 我諗過往嗰十幾年都係呢個趨勢啦。咁但係香港的港口它有它独特优势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深圳港呢，你是在地理上它分了做东边西边。东边在盐田在一半，它占了一半的吞吐量。一半呢蛇口啊、直湾啊、大产啊、马湾啊，这些就是西部啦。咁南沙另外一个最主要系珠江三角洲港口，就再上咗成几个钟头嘅船。咁所以香港作为一个中转港呢，我哋嗰、那个功能同個有利因素仲喺度咯，咁尤其是水深啦，我哋有經驗嘅，同埋單一集中咗喺河根、青衣、葵青地區啦，有經驗嘅所謂嗰個碼頭嘅操作者啦，而且佢哋仲喺而且已經係可以話統一化嘅操作，咁啊更加提高嗰、那個效率。呢啲都係攞唔走嘅，尤其是係一個所謂我哋嘅 location， 佢喺亞洲嘅中心，點樣攞唔走？但係即係當然啦，令我哋嘅最主要我諗嘅弱點就係我哋比較偏離嗰個遠啲嗰個貨源啦，同埋會成本比較貴咯。咁但係呢啲成本，你對於一啲所謂高增值嘅貨物，即是你价值高或者对时间性要求是非常之高，操作非常之要有效率的，特别是空运啊这些时候呢，就我们的优势又突显了，即是特别是一个自由港的优势。 我想再问多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呢其实都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将现在那个葵涌的货柜码头呢就搬了去那笪地就拿来起楼。那我新的呢可能就说有人建议就说在桂山岛嗰度咧就即係起一個再大型啲嘅咁嘅貨運碼頭，咁你點樣睇呢個建議咧？ 我覺得就好多可即係有啲好創意嘅即係 idea 咧，咁係值得係真係去做研究嘅。即係好似上海咁，佢上海本來嘅碼頭咧，外高橋啊、內港係爆塞咗。咁咪喺好遠地方去整咗個洋山港咯，其實喺浙江省嚟嘅。咁而且嗰條橋咧係非常之遠。咁桂山島當然咧，佢係觸角水域，咁即係基本上你香港就冇咗個碼頭噶啦。咁就咁你嗰、那個要考慮就話你碼頭係咪仍然維持你一個航運中心最主要嘅一個需要嘅嘢咧咁？因为但我哋都见啦，即係话香港政府呢几年嘅政策呢，就话即係可能佢会諗住香港係建设一啲所谓专业服务海运嘅服务业，即係仲裁啊、律师啊、金融啊、船舶管理啊，呢啲为即係船舶管即係人员管理啊咁。呢啲所谓嘅服务业啦。 咁對於其實碼頭嗰、那個或者行業裏面嘅支援其實係不足嘅。咁佢除咗係將葵青係有幾幅地係俾咗即係地輪珠碼頭係俾佢做後勤用地之外，你見唔到特別大嘅政策去支援。咁但係好多嘅支援就去咗即係頭先講係點樣係提高個服務業啊咁。另外但係即係佢本身而家仍然都係十大啦，我講都係一個開始有牛奶生產嘅奶，咁你但亦都係一個相對成熟，亦都話競爭力唔算特別係強，亦都唔係高發展緊好快前景，亦都嗰個貨源啊睇珠江三角貨源亦都唔係特別會升得多嘅時候。咁你我哋要有適當嘅政策去對佢囉。咁你有啲係走緊下坡嘅行業，或者即係你前景唔好，你係咪仲係即係義無反顧大量投資咁去做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 option 你梗係要去繼續研究啦。咁可能因為佢唔係完全桂山係冇陸路嘅，佢可以喺港珠澳大橋 T 一條橋過去，咁而且亦都可以 provide 到一個嘅所謂陸路嘅通達性啦。咁頭先我都講啦，有好多嘅轉口貨係而家碼頭嘅最主要嘅貨源嚟嘅。咁其實咧，就你喺海中間有一個所謂碼頭咧，亦都可以有好多貨咧係即係用中轉、肉選嘅方法去處理。咁但係實際上可唔可行啊？個成本幾多啊？就呢啲同埋即係將來邊個係去管啊？邊個得益啊？咁呢啲就好多都要需要考慮嘅問題咯。 阿基啊，你係啊係啊，你講埋先。 因為實際上咧，你貨櫃碼頭或者嗰、那個貨運業咧，都有好多嘅員工喺度好多職位，特別一啲低所謂技能嘅職位啦嚇。雖然數字上唔係大，佢係佔成個香港就業人數 1.8% 嘅啫。咁但實際上佢亦都提供咗一啲無可替代嘅即係一啲工作啦嚇，工種啦。咁免得你香港更加單一化咯嚇。 系，我想问一下咧，就系话你有封信咧，就俾咗呢个中联办咧，提到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嘅，咁就希望咧做一啲安排咧，就令到一啲内地上岸啊，嗰啲船员咧，可以就系即系唔需要即系隔离啊，或者系做一啲措施咧，就又保障到即系嗰个防疫啦，咁等等呢啲措施你建议咗咧，就有冇回复俾你啊？或者系你觉得有冇跟进到啊？而家？ 我哋未收到正式嘅回复，但係呢就我哋都知道即係中聯辦係有关注啦，亦都有跟进啦咁。咁原本呢封信係俾香港政府同埋广东省同深圳政府嘅。咁就但係我哋都喺封信里面呢提出咗话对待呢啲船员呢係咪可以类似對待而家跨境司機咧，即係陸路嘅司機咧，或者空運上面而家啲機倉組人員啦嚇，即係機組人員嘅安排，呢兩種類別嘅人員咧，佢哋都係無需係即係檢疫嘅豁免咗，但係佢哋亦都係有一個好嚴謹嘅制度咧，去監察佢哋咧，就保證佢哋係會安全啦嚇。咁包括咗係好多嘅即係測試啦。佢哋即係亦都要關注佢哋住嘅地方啦咁。咁但係船員方面，我哋見到一佢哋嚟香港咧，就基本上係唔會上街嘅。亦都好清楚，你如果要求甚至係立即係一個規例係唔准上街，亦都唔准佢哋咧就係盡量將嗰個接觸到嗰、那個佢哋嘅船代表啦，或者碼頭裝卸人員咧，其實亦都唔會有好多嘅接觸。咁所以佢唔会接触到大众，又唔会接触到即係个好少嘅会接触到嗰啲操作或者行业里面交收嘅时候，咁係咪可以豁免呢？亦都当然你要有好多嘅所谓嘅测试啊、程序啊啲咁样去做法囉。 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啊，刘立基。 啱 係啊，啱同我哋傾嘅就係負責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何立基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有啲內地船員咧拒絕嚟香港嘅。咁啊，到底負責人協會嗰邊咧就俾咗信內地啦。咁啊，會到咧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咁似乎仲要等緊個答案啦。咁大家如果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或者可能都係同呢個行業有關嘅，咁啊想講下個情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嘅時間裏邊咧，我哋就接通咗另一位，亦都係即係關於同內地咧。 即係有呢個往來啊嚇。另一個行業咧就係建造業嘅，咁咧就建造業嗰方面咧就有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因為佢哋都即係牽涉到啊，即係好多啲物料啊要嚟香港嘅，咁佢咧就用一個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是、提供比以往更高嘅價錢啊，就俾啲相關嘅員放一個額外嘅報酬啦，俾啲員工啊，咁就希望佢咧就呢段時間咧就即係唔好放假住啦，春節咁希望咧就可以繼續保留到呢個供應啊，同埋呢個即係運輸嘅。咁到底呢個情況下係咪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咁我咧就電話機旁邊就請嚟咗就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行政總裁咧凌漢松同我哋傾下嘅。凌漢松你好。 诶、hey, ，多谢你金生，多谢晒。 系啊， 我就正如我前几日咧，同好多传媒都有倾过啦。 嗯， 咁就呢个情况，其实过去好多年咧都有噶啦。 嗯， 过去好多年啊，甚至乎上年咧，过农历年咧，呢班船员都要去乡下度探亲啊，咁啦，即系大约十零日到啦。但系今年咧，零舍系长啲，因为国内有个政策咧、做个核酸测试咧，再加埋十四日。嘅檢疫咧，所以變咗咧會影響多兩三個禮拜到啦。咁、我哋應該幾個禮拜前已經同發展局啊、政府同埋土木工程處大家研究啦。甚至乎我哋自己本身我哋業界咧都有開無數次嘅會咧，睇下用咩方法咧去減低對於我哋物料供應業嘅影響啦。咁、因為如果物料供應一短缺咧。分分鐘喺呢兩三個禮拜內咧，好多工地嘅工程都要停滯噶嘛，係咪？咁我哋諗到個方法咧，我話耶，我哋同部分主要嗰幾個等船或者係接駁船嘅operator 大家傾咧，我哋可唔可以俾多少少錢咧？俾啲船員，咁佢可唔可以遲啲去放春節嘅價錢咧？咁而家有一部分咧都應承咗可以咁做噶，咁、我哋而家咧就。经过咁多个咁多日嘅研究同埋协调咧，我哋觉得我哋呢个时间可以保持翻四至五成嘅运力嘅，亦都系咁样。咁喺政府方面咧，我哋亦都同佢讲过咧，有好多公务工程嚟讲咧，佢哋都同意话，如果真系因为物料而延期嘅咧，佢哋可以有个叫做 extension of time， 可以延长嗰、那个。員工嘅時間俾嗰啲承建商嘅咁樣啦，咁甚至乎即係佢冇一個penalty 或者係罰款嗰個情況啦。 即係因為政府答應咗噶啦，已經 佢係要咁做，因為佢以前過往都有個機制咧係咁做法嘅。當啲承建商因為有啲物料嘅供應短缺而唔可以預期可以完工咧，佢都可以寬容一下嘅呢樣嘢係。咁、而我哋本身我哋嘅物料供應商。特別是運營土供應商咧，同好多嘅承建商咧，都有個共識同埋協調嘅，即係話佢哋情願咧可以接受我哋嘅附加費，或者我哋將一啲額外嘅成本咧就轉嫁翻俾佢，佢同意係咁做嘅。但係我要強調一點咧，就呢兩三個禮拜影響嘅期間咧，我哋只係提供一啲運營土俾一啲。好緊急同埋真係好有需要嘅工程啊！無論係公務工程同埋私人工程咧，我哋都用翻呢個系統咁去做咁樣，希望可以成功咁過渡呢個危機啦，可以咁講。 係林康常，我都想問一問咧，即係啱啱你都提到，即係話嗰個而家嗰個運嚟嘅物料大概即係保持翻四五成。咁你估計咧，其實呢、這、一個咁會對成即係香港嗰啲嗰個行業嘅工程咧，其實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係，我哋都我哋都同好多承建商，甚至同嗰、那個，甚至乎同香港建造商會咧，大家都有研究過，大家有個協調同埋共識咧，即係話佢哋將嗰、那個。地盤嗰個工序咧，就會重新整理一下。咁啊，大致上，譬如話唔係咁需要有物料嘅地方咧，就做咗先。咁啊，施工嗰方面需要大量嘅物料咧，就遲一步先做咁樣，作一啲適合嘅調整咁。 嗯，系啊，凌漢松，你啱提到咧，即系你哋个方法咧，就用一啲比较高嘅价钱啦，即系希望等啲员工可以愿意继续即系做先啦，喺春节嘅时候放假住。咁啊，呢个多咗嘅价钱，大概要俾多几多度嘅要？ 嗱，呢个嚟讲咧就唔方便讲，因为点解咧？虽然系特别嘅附加费，因为呢个系 有冇一个比率咁啦？等我大概有个概念，即系点样大概要几多度啊？ 呢个就冇一个正式嘅，因为呢个附加费咧。 是每一间供应商和个承建商一个商业的协议来的。 即是都各自倾的啦。 是啦，各自倾，所以是不同的啦。 但个成本会不会转移的，会不会转移了那个成本里面，或者用家，或者是。 梗系要啦，因为而家因为中国个原材料其实嗰个价钱系贵咗好多噶啦。咁其实本港我哋做混凝土嚟讲咧，好多行业嗰个利润都唔系十分大，有阵时会蚀住嚟做噶，系真噶呢件事。所以今次咁嘅危机咧，我哋就希望个承建商佢了解咧，就将会接纳我哋附加费啦，同埋吸收一部分增加咗嘅成本咁样。 系， 但系佢哋都了解嘅。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林冠雄，因为我哋嘅时间你都够啦，咁啊，今日要讲拜拜咯。